责任，事主意外导致手部骨折、韧带撕裂，受伤的手术和医疗费要自己承担，受伤期间不能够工作，至今仍然未康复。Foodpanda 否认双方是雇佣关系，没有提供任何赔偿。工会认为 Foodpanda 与送递员之间存有雇佣关系，又说公司拥有大部分控制权，包括更改运费金额和惩罚，例如扣分或者不给予订单等。总工会又认为劳工处应该主动就这一类雇佣模式是不是违法作出调查。天气方面，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正是逐渐被一股偏东气流取代。预测本港晚间渐转多云，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2至26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温暖，下星期一北风增强，日间显著转凉。下星期二和三，朝早市区气温降至16度左右，新界再低凉3度。依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319点，跌330点，总成交金额1,165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20点，跌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579点，跌132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96.8，跌12.2；阿里巴巴156元，跌8.8。美团285.4，跌7.2；恒生中国企业91.6，跌1.54；盈富基金25.4，跌3.8；小米集团21.15，跌6毫；比亚迪股份302.8，升4元；友邦保险84.95，跌3.5；港交所464.8，升3.2；恒腾网络2.11，升4.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89，英镑10.518，瑞士法郎8.396，澳元5.673，加元6.178，新西兰元5.486，欧元8.829。每百日元对港元6.8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952。日经平均指数报29,598点，跌89点。港金报17,360元，升1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5.44美元，卖出1,866.3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报告一宗交通意外啦。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青田交汇处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噶。咁龙尾咧就排到去珠海学院，而黄珠路出去屯门公路就塞到去龙富路近龙门居。重复一次咧，就系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青田交汇处有交通意外，龙尾就分别去到珠海学院同埋。黄珠路那边就塞到过去龙富路近龙门居。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的龙尾税务大楼，西行过海龙尾景龙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接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开始多车，龙尾去到东港中心。路面情况在九龙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那段车龙排到去富豪东方酒店。窝打路道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那段车多缓慢，龙尾去到太子道西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的车龙排到果栏。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秀茂坪道秀晴楼去顺利村、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最后揸车的朋友要留意了，今晚日落时间是下午5:39，听朝早日出时间早上6:38。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适用于香港，促进残疾人士享有平等的权利，使他们能够自立自主地在无障碍的社区生活，获取资讯，参与社会，发挥潜能，尊重和关心残疾人士的需要，实践残疾人权利公约，共建无障碍社会。 大家好，我是政坛新秀训练班的班主叶振东，主持这个节目已经有五年半了。最大的感受呢，就是当然经历了不同的政治风波，到现在各位年轻人都仍然能够保持批判思考，理性讨论。我相信在新的选举制度之下，香港的未来真的靠大家了。欢迎继续收听星期六下午三点到四点政坛新秀训练班，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以一国为本，一国为根，两制才是有机会发挥得好的。 比较多讲是一国，不是讲高度自治，是不是九七年那样的初心？ 没有任何人比我们更加懂得珍惜一国两制。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市民应该去守法，但你不去犯法不等于你不可以骂那条法例是不合理的。 反对没办法了，他始终是不喜欢，我们都没办法迁就。 如果你的目的不是去搞事的话，我都是鼓励大家不要以身试法。 谁要给我加手，我从来不在意。 不断地猜度那条政治底线究竟是在哪，自由和空间是会再度收缩。 罗斯福总统讲的那句话是，我们最需要恐惧的呢是恐惧本身。 战胜我们的恐惧，继续勇敢地保守住辽阔的创作空间。 自由和自私呢可以好接近，过度的强调自由呢就是一个自私的表现。 我们都要是开始呢是去适应一个新的常态。 我们每一个人做好我们应该做的事，这个是我们香港人的核心价值。 只要人有心，香港一定有出路，有希望。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陆宇光、林志恩。 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林志恩你好。 大家好。 嗱，咁我哋呢个时间咧，想讲一讲咧，系一啲嘅大型嘅体育赛事啊，喺疫情底下究竟点样去举行法咧？嗱，见到咧就系、是、下个月咧，咁啊下个月嘅十二号咧，咁就可以复办翻呢个香港嘅维港泳啦。咁而单车节咧，亦都喺咧就系、是、暂停咗两次之后咧，就系喺出年嘅一月咧可以复办啊。不过咧就系、是、我哋寻日都同大家跟。進過啦，就係咧，欖球嘅呢個盛事就係咧國際七人欖球賽咧，咁就要再度咧係延期去到出年嘅十一月先至舉行。 嗯、 對佢哋嚟講咧，已經係疫情以嚟咧第五次嘅延期咧或者取消噶啦。 係啊，咁其實咧，佢宣布延期嘅時間咧，同賽事下年舉行嘅時間咧，其實足足都隔咗十二個月咁耐啊。咁我諗咧，其實一般嘅市民都會明白，即係呢個決定嘅，即係背後都同嗰、那個旅行嘅限制啦，同埋嗰個入境嘅檢疫措施有關係嘅。因為攬總早前都指出啦，即係基於呢啲旅行嘅限制咧，咁其實佢哋預期唔到咧，到時即係下年咧原本啦諗住四月舉行嘅時候咧，究竟係咪所有參賽嘅隊伍咧都可以預期？嚟到香港去參賽啦，咁啊，我哋睇翻咧過去有參賽嘅隊伍咧，其實有一啲咧都係一啲即係疫情風險級別比較高嘅地區啦嚇，咁可能咧去到下年咧同香港都未必正式通到關嘅。咁另一樣就係除咗球隊之外咧，其實似乎呢個延期決定咧都同即係好多觀眾啊，即係會睇呢個欖球賽事嘅觀眾咧嚟自海外係有關。咁而且大家如果記得嘅話咧，過去有呢個欖球賽事，有好多觀眾都可能會即係飲酒啊，會狂。咁比較難咧，即係做到嗰個防疫嘅控制嘅。咁啊，如果咧，即係另一個嚇，即係選項啦。如果係即係閉門作賽嘅話咧，亦都有可能即係會出現一個入不敷支情況啦。因為過去即係其實現場觀眾咧都佔咗呢個七人欖球賽咧係一個好主要嘅收入來源嚟嘅。 係啊，咁當然大家都會問咧，咁究竟點解一啲嘅大型賽事係可以復辦，另一啲嘅大型賽事就唔可以咧？頭先就講啦，即係維港泳同埋單車節咧可以復辦，咁但 但係七人欖球賽就要再度延期，咁個分別喺邊度呢？咁第二呢就係其實欖球賽呢個七人欖球賽再度延期呢，其實對於香港欖球總會嚟講都係一個好大嘅打擊嚟㗎。因為欖總呢就發表咗一個嘅新聞稿啦，咁都話呢疫情以嚟呢已經累計係虧損咗2亿港元啦。咁而呢連番延期呢亦都更加令到欖總呢係用晒佢哋嘅財政儲備，同埋呢裁減咗超過40%嘅員工，亦都結束咗一啲嘅職業球員計劃啊。咁所以呢都好影響到呢其實欖總嘅發展，以至香港欖球界嘅發展㗎。 係，如果我哋睇返呢今年年初都有一個報道啦，就係關於呢香港嘅精英15人欖球計劃啦，就2016年起呢已經推行㗎啦。咁但係因為嗰個財政嘅問題呢，就而家呢即係在職嘅球員嘅合約呢去到今年嘅6月30日呢就已經屆滿結束啦。咁呢個就主要係影響緊15人嘅男嘅欖球隊隊員嘅。咁但係至於呢男子啦、女子同埋女子的七人欖球代表隊就不受影響，女子15人的欖球代表隊亦都不受影響的，因為這兩個呢三個就是屬於香港體育學院資助的項目的。剛才陸宇光你說到就是說有一些我們所說的 M 品牌活動就可以復辦，即譬如維港泳，但是有一些就不行，究竟那個準則在哪裡呢？我想其中一個呢都跟那個賽事的性質有關係的，因為始終欖球剛才所說啦，它有很多觀眾要買票去入場看的賽事啦，可能那個疫症的控制上面呢就比較難做到。還有過去其實我們都討論過有其他的大型項目的，例如即藝行者這類啦，這個也可能因為它做不到一個叫阻隔觀眾和閉環式的管理呢而未必能夠復辦到。 咁亦都睇返呢個七人欖球賽呢，其實過去咁多屆以嚟呢都係吸引咗唔少嘅一啲海外觀眾呢就係專程飛過嚟呢去觀賞啦。咁以往都講到話呢，其實係譬如以2019年為例啦，咁12万觀眾計算呢個門票收入呢係有1亿2000万港元嘅。咁亦都講到話呢，即係更加係講緊即係譬如係一啲周邊嘅餐飲嘅事業呢都係受惠於而家嗰啲即係嗰啲旅客呢嚟到觀賞嘅帶動啦。咁當然啦，而家疫情底下咧，有啲嘅旅遊入境限制，都好難話招呼好多海外觀眾啦。咁但係即係嚟緊，亦都即係想講話呢個問題咧嚇，即係七人欖球賽係要再度延期，其實都對於欖球界以至到咧即係香港咧都係有唔同程度嘅影響噶。咁都呼籲大家啦，咁大家對於呢個嘅問題有咩嘅意見咧？歡迎打嚟18723111同我哋傾下啦。咁林志恩啊，這個時候我哋電話旁邊請嚟欖球總會嘅代表啦。有香港欖球总会首席社区总监周思豪在电话旁边。周思豪你好。 你好你好。 你好。 对于今次要再度将这个七人欖球赛延期有什么的原因和看法呢？ 其实我们一直都很有信心在这个在守护这个抗疫的成果和公众健康底下举办这个七人欖球赛。但是我们无法可以在四月里面呢确保所有參賽的隊伍都可以自由出境啦，自由出入境啦，咁同埋以及可以我哋可以將個賽事喺高水準嘅情況之下上演，因為七人欖球賽40多年嚟咧，其實我哋喺個國際個巡迴賽裏邊咧，係其實喺首屈一指嘅一個項目啦，咁所以我哋一定要對我哋嚟講嗰個水平一定要達到啦。所以我哋喺冇辦法之下，一定要將壓後。咁消費咗球隊啊、球迷同埋以及我哋欖總喺營運上面嘅嗰啲好多啲確定因素咯。 呢個係你哋欖總嘅決定啊，還是政府嘅建議嚟㗎？ 哦，因為呢個係我哋最終考慮好多唔同嘅因素，同埋國際欖協一齊而達決定嚟嘅。 我想問一問咧，關於嗰、那個檔期嘅問題，因為我哋講緊香港嗰個七人欖球賽，佢傳統嗰個檔期就喺春季啦，即係大概3月至4月嘅時候舉行啦。咁而家延期到下年嘅11月，即係變咗秋季嘅檔期咧，其實同其他嘅國際賽嘅一啲協調或者銜接咧，會唔會有啲影響咧？ 因為好多嘅國際欖協嘅 support 啦，因為佢哋都我哋都同佢哋一路好有緊接嘅聯繫啦。咁我哋通常就會係我哋係季中賽嚟嘅。咁我哋十一月嗰個檔期咧，就會變咗係季初賽。咁其實 是另外一個味道啦。咁我哋都覺得係當年我哋都好希望年尾所有旅遊限制可以放鬆嘅時候咧，會有只係外國嘅境旅嚟香港，亦都可以有外國嘅旅遊客嚟香港參與呢個垃圾城市啦。 其实想问一下咧，榄总有冇考虑过其他形式嘅比赛咧？例如话系比赛嘅选手，可能系一个闭环式嘅管理吓，佢唔同社区接触嘅，又或者系喺招待观众方面，净系本地观众啫。咁呢啲方法有冇考虑过咧？ 哦，所有我哋都有考虑过，亦都好紧密地同康文署同埋民政事务处嗰边一路去洽商嘅。咁但係我即係對我哋嚟講，因為七人欖球賽係我哋大部分嘅收入啦。咁嗰個賽事嘅營運嘅成功咧，對我嚟講係好重要。所以我哋即係喺唔同情況形式去舉辦呢個七人欖球賽情況之下咧，去到最尾個 bottom line 對我嚟講係一個好重要嘅考慮。 即係你哋考慮過呢啲方法，但係點解結果又冇採用呢？ 哦，因為去到最尾就係睇翻球員，因為睇翻而家疫情疫嗰個旅遊限制啦，所有球員嚟到香港嘅情況之下咧，都需要做檢疫啦，變咗佢哋要留喺香港三個禮拜。呢個類似呢啲咁嘅情況之下咧，都比較難去控制。我哋去控制球員嗰個運動嗰個水平，咁所以變咗咧如果我哋再遲啲去作決定嘅話咧，變咗好對我哋攬中一啲營運嘅不確定因素就會提高咗咯，所以我哋一定要喺 你嘅意思係如果啲球員嚟香港係要檢疫21日嘅時候，對於佢哋嘅表現啊訓練係有影響，所以就唔採用呢個形式，係咪咩意思啊？ 係啊，呢個係其中一個因素啦。咁所以因為我哋當然唔會知道係其實四月嘅情況之下，四月嘅時候係咩情況啦。但係我哋因為作一個大型比賽，唔可以太過遲去確定我哋做或者唔做啦。咁所以變咗我哋 set 咗個 deadline， 就係我哋喺今個月一定要做一個決定咯。 我想问一下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一些国际的榄球赛事，譬如亚太榄球锦标赛，他们有没有一些延期的问题，还有他们如果那些比赛如期举行的话，有些什么防疫措施是可以香港都可以参考 的？其实他们我们亚洲榄球那边 都有一路的沟通啦，其实他们很多比赛都延期的。咁好似啱啱我哋香港七人欖球員喺杜拜參加緊呢個世界盃嘅外圍賽啦，咁其實都褪到都褪咗好幾次㗎啦。咁今次佢哋去最終都喺杜拜舉行呢個比賽之餘咧，香港嘅球員翻到嚟香港都需要三個禮拜檢疫嘅，所以其實都係一個幾 critical 嘅。 睇返嗱，今次呢国际七人榄球赛啦，咁係一个M 品牌大型体育活动啦，咁其实呢都係受住即係喺呢个计划底下呢，咁政府都係提供一啲部门嘅協调啦，甚至係一啲宣传同埋资助嘅帮助嘅咁。咁但係即係譬如你哋呢个嘅活动啦吓，咁都一再延期或者取消，咁你哋喺新闻稿里面都提到话呢，係担心呢对于你哋嘅项目啦同埋体育呢都造成一啲永久嘅伤害，甚至呢如果啟德體育園啦，後年2023年開幕嘅時候，仲係咁樣嘅時候咧，就可能擔心咧，就香港冇國際賽事。你點樣睇呢、這個？你點樣理解呢個講法？ 哦，因為我哋同國際籃協這個七人籃球呢一個嘅巡迴賽咧，係每四年要去續約嘅。咁所以變咗我哋仲有一年嘅時間就會約滿啦。咁所以變咗我哋其實嚟緊。我哋要繼續同國際籃協點樣去磋商，我哋下一個循環賽事嘅安排係點樣啦？咁所以變咗都有一啲未可以好明朗，即係知道下一步會點樣行嘅路啦。咁同埋就係、是、你講緊而家疫情同埋疫情或者係旅遊限制嘅。放寬仲未明朗啦，咁所以變咗有好多嘢，我哋而家呢一刻好難去判斷往後 呢、這、一個誒呢、這個欖球賽事嘅方向位。 係，你意思係其實香港係同國際欖協有一個每四年續一次嘅合約嘅。 係。 咁所以如果即係嚟緊香港喺短期之內都冇辦法去改變嗰個入境限制嘅話咧，擔心國際欖協咧就唔再俾香港搞國際七人欖球賽係咪啊？ 所有嘢都有可能嘅，係啊。咁因為我哋都要俾到一個 confidence 國際欖協嗰邊，我哋係可以，雖然話我哋香港欖球七人欖球呢個項目係一個四十幾年歷史嘅項目啦。咁我哋亦都要俾到個信心，國際欖協我哋係嚟緊呢段時間，我哋係可以安排賽事啦。 嗯。咁但系咧，其實譬如我當下年啦，即係十一月真係搞得成嗰個七人欖球賽啦，其實都會影響埋即係之後，即係會唔會影響埋之後賽事嘅啲檔期咧？因為再下一次嘅賽事就會係2023年嘅四月啦，還是你哋會照常係即係照推啦，連就係十一月先舉行？ 哦，呢樣嘢我哋會同國際欖協嗰邊會再磋商嘅。咁一暫時我哋首先會將我哋今次四月嘅檔期咧。吞咗十一月先，咁跟住我哋當我哋可以清楚知道十一月呢個項目可唔可以舉辦嘅時候咧，我哋會因應翻個時間，我哋會同國際欖協磋商呢件事啦。 嗯，想問一下咧，就係疫情對於你哋香港欖球總會嘅影響啊，請你講一下。 哦，咁頭先我都聽到主持人都講過啦，我哋都疫情資金都虧損咗差唔多2億啦，咁都差唔多用盡咗我哋之前七人欖球儲翻嚟嘅財政儲備啦。咁40% 員工係 up to 我哋啱啱之前嗰四次延期嘅百分比啦。咁同埋我哋即係準備咗好耐嘅15人欖球嘅全職計劃亦都需要取消。咁所以呢啲係一啲大家可能喺新聞稿睇到嘅嘢啦，咁我哋亦都睇翻而家現有嘅環境因素，我哋都要檢視翻我哋嘅營運情況，希望可以開源節流啦，同埋我哋亦都真係要再檢視翻我哋嘅營運情況咯。 我想問一問咧，喺嗰個 M 品牌嘅計劃之下咧，其實政府有冇為即係譬如取消或者延期嘅 M 品牌活動咧，提供一啲直接嘅補助金嘅？ 以我嘅認識就暫時冇，我暫時我就冇聽過有嘅。咁但係因為 M 品牌呢一個項目嗰個資助咧，就真係係幫助我哋去舉辦活動嘅時候咧，而係有個直接資助嘅。 係，想問一下你哋所謂話結束咗一啲嘅職業球員計劃咧，其實係影響幾多球員咧？咁佢哋嘅去向係點樣咧？會唔會影響到佢哋嘅訓練同埋表現咧？ 哦，嗱，咁我哋个十五人计划，咁头先主持咗听到你都提过，系我哋六月会个全职，我全职计划你结束啦。咁我哋亦都会将一个全职嗰个计划转咗一个半职业计划啦，同我哋十五人女子一样嘅。咁而七人榄球亦都啲七人女子同男子榄球咧，亦会因为会系体院资助而会繼續維持係全職啦，咁嗰度冇影響。咁我哋自從我哋喺我哋上我哋喺年頭去決定我哋唔再我哋結束呢個全職計劃嘅時候咧，我哋亦都係用咗好幾個月時間咧，同啲球員咧去幫助佢哋去揾下一個出路嘅。咁有啲球員亦都轉咗型去有一個全full time 嘅職業啦，有啲亦都可能翻咗去佢哋嘅老家啦，有啲亦都轉咗去個七人欖球嗰個計劃裏面。咁所以變咗影響你話嗰三 total 有around 28-30個球員裏面咧，佢哋亦都我哋亦都欖中亦都喺呢段時間裏面咧，盡量揾到棲身之所俾佢哋。對佢哋嘅表現嚟講咧，我哋亦都會因為我哋之前全職計劃之前咧，我哋都係一個半職業計劃啦。咁我哋只係用翻我哋之前嗰個計劃嗰個模式咧，當我哋有國際性比賽嘅時候咧，再同佢哋進行訓練嘅。 咁你頭先提到啦，即係欖中個財政問題就會對於一啲全職嘅欖球員有影響啦。咁對於一啲社區教練嚟講，又有冇影響？ 哦，咁就好睇，因為我哋都要睇緊而家我哋。決定咗我哋嚟緊四月就唔會舉辦七人欖球賽，所以我哋其實都檢視緊我哋嘅我哋所有嘅營運 運的情況，所以就要再看我們有些什麼、需要開源節流、而作出一些合、應對方法。 其實是對於、球員那個的培訓、啊、接班成全等等是會有影響的是嗎、 可能你說完全沒有影響就 我相信你一定不是的，但你說、會不會是完全、終止這件事就當然不會，所以我們看回我們怎樣令到我們怎樣可以、最好的方法去銜接這段時間。 嗯，好啊，麻煩你啊，周思豪，多謝你啊。 好，唔该晒。 周思豪咧就系、是、香港榄球总会首席社区总监嚟嘅，咁啊，佢哋都话咧系希望系揾啲方法咧去继续延续住榄球嘅发展啦。咁但系既然如果系一啲嘅职业球员计划啊，或者系社区教练咧，可能系出现流失嘅时候咧，咁都真系无可否认咧，对于榄球业界咧吓个发展咧系有影响啊。大家点睇咧？欢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士豪湾污水处理厂有4名工人跌入沙井，暂时1人获救，其余3人仍然被困。警方同消防大约4:03接报，有工人在小豪湾污水处理厂跌入沙井。消防和多架救护车到场，其中1人获救，转送北大屿山医院，其余2男1女仍然被困。迪士尼乐园宣布听日重开。乐园因为政府发出的强制检测公告，星期3暂停开放。疫情之下，迪士尼乐园目前逢星期2和4关园。乐园话，演艺人员需要在今日或者之前完成强制检测，之后才投入服务。园方又表示，重视宾客和演艺人员的安全和健康，会继续加强深度清洁和消毒。现时大约94%的乐园度假区全职演艺人员已经接种2剂疫苗。在北京，外交部表示，美中经济安全审查委员会年复一年炮制所谓的涉华报告，干涉中国内政，损害中美关系。发言人赵立坚说，报告内容充斥虚假资讯和恶意诽谤，实质上反映该机构长期以来对中国的无知和偏见。他促请美方有关机构摒弃冷战零和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顺应时代潮流和各国人民期盼，多栽花少栽刺，多做有利于促进中美互信与合作的事。在北京，外交部重申，中方在台湾问题和美台关系上立场一贯明确。发言人赵立坚被问及台湾举行 F-16V 战机接装典礼，他表示中方反对美台之间任何官方联系，希望美方切实遵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3个联合公报规定，在台湾问题上谨言慎行，不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赵立坚强调，台海局势紧张的症结是台独分裂势力不遗余力分裂祖国，勾结外部势力所作所为只是以卵击石，没有任何前途。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晚间渐转多云，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2至26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温暖，下星期一北风增强，日间显著转凉，星期二、三朝早市区气温降至16度左右，新界再低凉3度。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今日早前在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青田交汇处的意外事故已经清场。咁第一带嘅交通仍然是非常繁忙噶。而家屯门公路去元朗近住青田交汇处的车龙一路排到接近小榄。而黄珠路去屯门公路亦都系挤塞，龙尾就去到龙富路过咗屯门高尔夫球中心。咁就较早前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青田交汇处的意外，虽然清理好，龙尾分别排到近小榄同埋龙富路过咗屯门高尔夫球中心。隧道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水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龙尾模糊街，去尖沙咀方向的车龙排到温思劳街。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在北角政府入处，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油站，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近蒲岗村道，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车龙就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落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在东山台。另外南区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浅水湾泳滩一段比较车多，车龙排到去富慧阁。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慢车，龙尾在富豪东方酒店对开。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段的交通繁忙。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坚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的车龙就排到果栏。在新界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白沙湾码头一段车多，车龙就排到近北港，反方向入返西贡市中心，近住西贡消防局一段，龙尾就去到近白沙湾码头。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在干诺道西因为紧急维修，去湾仔方向而家近住港澳码头的慢线仍然是封闭。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深茂坪道秀晴楼去顺利村、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昂船洲大桥落斜去青衣，同埋港珠澳大桥人工岛五十牌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呢个系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教授，你点解一开始对生物科技有兴趣？ 生物科技同行都冇离开过我哋。 香港生物科技协会创会主席于常海， 当我查书嘅时候，发觉父乳都系生物科技嘅，红手啦，我妈咪蒸馒头啦。但你唔好觉得生物科技离好远，只不过咧而家新嘅科学出现咗之后咧，我哋更多嘅技术可以应用落去，所以本嚟咧需要一段长嘅时间要做嘅嘢打断咗佢。 逢星期日下午五时， 香港电台第一台， 太阳底下新鲜事。 国剧周末影院呈现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精品节目《盛世华章耀香港》，觉醒年代。 前元同向陈独秀推荐周树人为新青年写文章，但是鲁迅对中国目前的现况表示十分绝望，而予以拒绝。 觉醒年代逢星期六日早上11点至下午1点，港台电视31播出。 节目设有中英双语字幕选择。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林志恩。 自由风，自由风，讲紧嘅就系咧一啲疫情底下，一啲唔同嘅國際大型體育賽事咧，嗰個嘅結果啊，咁有啲就可以復辦啦，嚇嚟緊可以復辦，有啲咧就係不幸咧又要再去延期或者取消啦。咁我哋頭先咧就同籃球嘅代表就傾過啦，咁我哋好慘啦，即係籃球總會就即係蝕咗唔少錢啦。咁另一個咧都比較好開心啊，就係咧呢個單車節，香港單車節喺下年嘅1月咧就可以復辦啦，林志恩。 係啊，嗱，咁啊，但係當然啦，今年嗰個安排就 就有同以往有啲分別啦。咁第一就係嗰個賽道嘅分別嚟嘅。咁因為咧今次嘅單車節咧就會喺港珠澳大橋香港段嗰度進行嘅。咁過去就喺青馬大橋嗰邊啦。咁另外咧就係亦都減咗參加者嘅人數嘅。咁名額咧就由2018年咧就5400人啦嚇，減到而家係3000人啦。咁而48公里咧同埋26公里嘅組別嘅人數咧都分別減到1000同埋2000。咁另外一樣咧就係佢只會咧係俾本地嘅居民參加嘅。咁另外都有一啲嘅一般嘅防疫要求啦，包括就係參加者咧係活動之前嘅14日咧就需要接種新冠疫苗咯，同埋喺活動之前咧嘅48個鐘頭咧接受呢個核酸檢測嘅。咁活動期間咧參加者可以除口罩，咁但係咧中途就冇水站啦，同埋會用一個流水式嘅分批起步嘅。 咁個路線係點呢？咁今次會喺港珠澳大橋嗰度香港段嗰度上演啦。咁呢就每組嘅車手呢就會係分批由香港嘅口岸出發。咁途徑呢就係觀景山隧道，位於機場水道同埋西部水域嘅高架道路啦。去到粵港邊界之前呢就會折返嘅。咁呢個係咁樣嘅路段啦。咁但係今次都見到呢，咁因為以往啦港珠澳大橋呢其實風都幾大下㗎嘛。咁如果雖然話個風景啊非常之靚啦嚇，港珠澳大橋，咁但係咧，如果係大風嘅話，又點樣處理呢？不如都問一位咧，係都喺早前啦，係親身去過港珠澳大橋嗰度親身實測嘅一位前香港單車隊成員，同我哋傾下啦。有仇多明喺電話旁邊啦，仇生你好， 喂，大家好啊， 係咁啊，早前去過港珠澳大橋嗰度實測，咁啊有咩嘅體驗呢？ 其實我哋可以測試嘅路段咧，都唔係咁完整嘅，咁斷斷續續嘅。譬如我哋觀景山隧道嗰度咧，就唔係可以踩到單車嘅。咁但係實際踩落去咧，就一踩落去就已經俾個風景吸引住，就已經好靚。咁另外我哋話風嗰個影響咧，其實我哋實際踩落去咧，個風就比我想象中細好多嘅。我最初以為喺條大橋度個風會好大，咁同過往我哋喺大嶼山嗰邊嗰條青嶼幹線嗰度踩嗰條天橋咧，咁個風我反而感覺上就細好多。 今次大會有個措施就係話咧，咁如果風速咧達到35公里或者以上咧，咁就會安排巡邏車去帶啲車隊減慢車速喎。以你所知，其實即係35公里風速會係點樣嘅情況？咁其實對於車手嚟講係咪好難踩？這個措施係咪足夠咧？ 過往咧，我哋喺過往嘅單車節咧，都有試過因為大風咧，其實有領航車喺前面去控制住我哋嘅速度嘅。咁35公里時速，我個自己嘅感覺上就應該似打緊3號風球。咁你話難咧，就係有少少嘅，但係你話好嚴重咧，就唔太嚴重嘅，算係可接受範圍嘅。 我見到咧，今次旅發局其實有個願景啦，就希望明年第四季咧，這個單車節係可以喺大灣區嗰度有一個跨城市嘅比賽嘅。咁其實喺嗰個港珠澳大橋亦都似乎有一個象徵性嘅作用啦。咁我想問一下咧，即係一個參賽者嘅角度嚟睇咧，你會認為今年喺香港搞呢個單車節咧，點先為之一個成功嘅單車節咧？ 我自己覺得就係安全最緊要啦，咁安全可以復辦到個比賽，其實我哋已經好開心㗎啦。因為其實今次呢係以完成挑戰為一個目標嘅，咁就唔係鬥快，咁大家開開心心咁享受單車同樂 ,keep 住個熱潮咁就最好啦。 咁都後面都期望將來可以即係呢個賽事係成為一個大灣區嘅賽事啊，或者即係移師去大灣區度舉行啦。 其實本身就一路都期望緊㗎啦，咁咁多架單車節都有踩嘅，咁今次就有新突破啦，由以前喺尖沙咀度踩去青馬大橋返嚟，咁今次就直接踩呢個港珠澳大橋，咁我可能將來即係有幸可以踩到去譬如澳門啊、珠海咁更加興奮咁樣。 我想問一問咧，而家大灣區入面咧有冇一啲類似即係香港單車節嘅賽事？ 佢哋有啲大灣區嘅杯賽嘅，通常都係喺啲城市度咧做啲繞圈。咁你話咁大型可以踩咁長距離嘅比賽咧，就比較少。咁如更何況香港咁細咧，過往要封路搞比賽咧就好困難嘅。咁有啲較長嘅比賽咧，我哋單車迷咧都好想參加。 其实睇翻即系香港嘅单车运动嘅水平同大湾区嗰啲比较系点噶？咁如果即系成为一个大湾区嘅赛事嘅时候，咁你觉得香港选手个竞争力又如何咧？ 其實大灣區的車手咧都好勁啊！咁過往我哋黃金寶年代咧，咁又話保大住咧，咁我哋就個成績就比較勁啲啦。咁去到近年咧，咁我哋個專注力就去咗場地單車度，即係有李慧思啦。咁慶幸就啱啱全運會李思穎咧就喺女子組度攞到個公路金牌。咁我相信我哋女子組嘅實力就會逐步逐步帶領我哋香港人咁啊提升翻，咁同國內可以有得競爭嘅。 嗯，因为咧香港咧即系大湾区城市之都呢个定位，其实都系中央规划之下嘅一个定位啦。咁我想问一下咧，即系喺今次嘅活动入边咧，你希望可以即系吸收到一啲乜嘢经验啦，同埋可以大会收集到一啲乜嘢数据咧，系有助于我哋之后将呢个活动开拓去到大湾区咧。 其实好，我自己个人认为就系好考验大会去辦一個比賽，尤其是在疫情底下去辦一個比賽是很困難的。我自己都會去參加一些跑步的比賽或者其他運動的比賽，其實大家都遇到一個問題，就是我們檢測啦，跟住申請封路啦，跟住那個開放範圍啦，其實都很多很多遇到不同的問題，要辦到一個比賽不容易咯。當吸收到這些辦比賽的經驗，一步一步增長下去，我相信遲下參加的人可以逐步提升的。 嗯，好啦，不如都问翻呢个嘅今次嘅单车节先啦。咁都见到咧系有一个参赛资格嘅要求啊，咁就系话咧系要完成过30公里以上赛事先至合资格报名啊。咁啊，见到今次嗰、這个呢个参与人数咧都比往年系减少接近一半啦。咁呢个做过完成过30公里以上嘅赛事，其实系一个点样嘅水平咧？ 其實我哋香港人咧，大部分有踩開單車、有做開訓練嘅咧，對完成30公里嘅項目咧，其實就唔太難嘅。但係今次個參加資格咧係比較嚴苛嘅，咁所以佢哋就要求可能過往要踩個單車節完成個30公里以上嘅人先可以踩。咁我都期望將來可以放寬少少，咁但係始終主辦單位有佢哋考慮同埋安全嘅要求。 嗯，對於今次嘅防疫要求有冇咩意見啊？即係譬如14日之前要打曬針，咁同埋咧就係活動之前48小時之內咧要接受核酸檢測，亦都要用安心出行先要進入會場啊。咁啊，有冇意見咧？ 咁我過往都有，即係呢一年裏邊我都會參加唔同運動項目啦。咁其實所要求的防疫指引呢，其实大家都大同小异，所以都跟着做，就有得玩，好开心。 好，唔该晒仇多明，多谢你。 多谢你。拜拜。 仇多明呢就是一位前香港单车队成员来的。我们的电话1872311，欢迎大家打电话来讲讲对于接下来的体育赛事的意见。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ello, it's Uncle Seal again. 今天我們繼續看 The Black Cat by Edgar Allan Poe, 英文的恐怖故事的鼻祖 Edgar Allan Poe. 這一句呢，我們說的呢就是男主角喝醉酒回家捉住了一隻貓，那隻貓呢見他突然間捉住他，他就輕輕地咬了他的手一口，跟著男主角咧，佢话 ：The fury of a demon instantly possessed me。一个好似恶魔般嘅怒火突然间上升。The fury of a demon instantly possessed me。I knew myself no longer。我开始唔再系我自己认识嘅自己啦。My original soul seemed at once to take its flight from my body。我本身嗰个灵魂，我本身嗰个人，嗰个心，突然间咧就好似离开咗自己嘅身体咁。And more than fiendish malevolence, gin nurtured, thrilled every fibre of my frame。好型啊！呢个句子我都写得，一个好似恶魔一样嘅一啲恶毒嘅心。OK， 跟住佢话 gin nurtured， 好得意嘅一个。被 gin 酒培養的一種惡毒，惡魔一般的惡毒 thrilled every fibre of my frame， 令到我身體上面的每一寸的肌肉 都被呢个怒火同埋呢个恶魔嘅心咧系刺激到。小叔翻译咧翻译得好差，但大家听多次呢句写得非常之好嘅，就系话啦 ：The fury of a demon instantly possessed me. I knew myself no longer. My original soul seemed at once to take its flight from my body, and a more than fiendish malevolence, jinn nurtured, thrilled every fiber of my frame。咁啊写得好型咧。之后咧，由于真系太变态同埋太暴力啦，小叔你亦都唔会喺呢度同大家讲今日。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iu O T H 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時間係下午的5:49，自由風自由風討論緊就係各個嘅大型嘅體育賽事啊，喺疫情之下究竟可以點樣去處理咧？咁呢個時候咧，林志恩啊，我哋都同一位醫生傾下啦。電話旁邊有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醫生啊，梁醫生你好。 啊，两位主持好。 系，你点样理解咧？即系维港泳同埋单车节可以复办，但系咧国际七人榄球赛就要再度延期咧？ 我谂你最主要就系咁啦。嗱，而家我哋社区咧就基本上做到个所谓动态清零啦。呢个始终系传染病，你冇传染源喺个活动入边咧，系冇可能有传播风险嘅。有风险就一定系即系话有传播源。咁如果你牵涉到好多外来嘅人嚟咧，无论佢哋系一个嘅话系个检疫隔离，你就算做咧，对方未必愿意做。第二样嘢，就算做咗呢，亦都唔能够绝对担保呢冇百米一疏嘅，因为间中可能因为嗰个深入差异呢，有啲人个潜伏期可能超过14日，甚至乎21日，亦都可能有啲呢虚惊嘅复阳个案，咁变咗呢，其实就嗰度系如果你牵涉到外来呢，一定有一个问题㗎啦。咁其实呢样嘢同样呢，喺我哋本地一啲项目都系呢，其实我哋最重要而家嗰个呢啲地嗰啲活动嘅风险呢，都是话有个案走漏咗入咗社区，就走咗入呢啲地方啫。咁我哋香港而家其实最重要呢啲风险嘅来源呢，其实都系喺个外防输入入面呢，系有啲豁免人士，或者系一啲呢，我哋喺一啲机场啊、检疫酒店啊，甚至乎喺一啲嘅定点医院度呢，我哋呢系即系话经常系接触到呢啲新冠肺炎嘅高风险人士嘅呢啲咁嘅人呢，呢啲咁嘅譬如话我哋嘅工作人员呢，或者啲豁免人士呢，佢哋嘅一啲嘅自己或者个紧密接触者呢，其实系可能嘅范围之内呢，其实都应该尽量避免参加呢啲大型嘅一啲嘅高风险嘅活动啦。咁而呢个本身佢嗰、那个呢啲嘅譬如主办单位呢选择嘅工作人员嗰阵时候呢，最好都排除一啲呢係有一个持续可能有一个持续嘅暴露风险嘅人喺入面，係包括呢即係话当然一啲嘅我哋要经常做緊检测嘅人士，甚至乎係佢一啲嘅紧密接触者呢，或者係呢啲咁嘅豁免人士，佢哋嘅紧密接触者呢，最好喺工作人员呢都能够排除呢啲呢，係避免将个病毒呢带到去会场度呢，係引致个传播嘅。 嗯，其实呢无论是维港泳啦或者单车节呢，他们两个主办单位都很强调这个是一个先行项目来的，就是说在疫情之下怎样可以复办一些的体育活动啦。其实都综合到即几个防疫要求的，譬如就是它是一个闭环式的管理，它人数有限制，它检疫要求和主要是一些本地参加者啦。其实是不是符合了这几个要求就可以应该有效控制到疫情呢？即再加上你刚才所讲，就係、是、可能係一啲高風險嘅人士，即係佢哋未必可以參加到呢個比賽。其實係咪就已經足夠安全？ 最有效同埋最有安全嘅咧，就控制到我哋本地冇傳播源，呢、這個係絕對重要嘅。如果我哋係當時係有本地有個傳播信號咧，佢跟住做嘅所有措施咧都變得唔安全噶啦。所以都係要喺佢舉辦前嗰兩三個星期咧，留意观察个社区有冇一个传播信号， 如果真係有傳播信號嗰陣時候咧，好似北京嘅馬拉松都要叫停咁解嘅啫。 其实如果榄球总会走嚟问你啊，即系其实我哋有冇办法真系喺好多国际队伍嚟香港嘅情况之下，都仍然搞到比赛咧？你会有咩嘅建议俾佢哋啊？ 嗱，其实有阵时最大问题咧，就系话如果你要叫呢啲球队嚟香港系检疫廿一日，佢哋又喺比赛之前嗰廿一日咧系冇一个嘅场地俾佢咧系好安全，再系一个集训，又唔会有机会喺啲交通啊或者其他喺酒店度咧。直接咁一引致个传播风险咧，呢样嘢咧就会比较容易啲处理。因为如果你要真系举办好似一啲嘅，譬如话你系一啲嘅冬奥啊或者奥运嗰啲咧，你真系要有一个分开嘅场地、分开嘅选手村嚟到俾佢哋咧，有啲特别安排咧，系可以咧系一个嗰度嘅闭环环境咧，系俾嗰啲选手可能嘅检疫嘅时间系缩短啲。令到佢哋可以有辦法喺度，即係話係集訓翻喺比賽之前咧，先至比較能夠公平咯。咁變咗呢度係有個困難嘅舉辦啲國際賽事，因為我哋有一個場地嘅局限咧，呢樣嘢冇辦法，可能都要等到下年咧，全球嘅疫情開始變咗風土化啦，每度地方嘅風險由而家比我香港咧，譬如好多地方高一萬倍，但係變成100倍留下咧，嗰陣時我哋先可能會比較上能夠放寬少少啲檢疫嗰啲安排咧，令到嗰啲選手咧就話唔會咁抗拒咧，係咁樣嚟咯。 嗱，我睇翻咧可以復辦嘅運動入邊咧，即係都有一啲係水上嘅運動啦，有一啲係陸上嘅運動。其實嗰、那個感染風險上邊咧有冇分別嘅？ 嗱，如果冇傳播源走得入嗰度地方咧，就感染風險大家都係零噶啦。如果有傳播源走入去咧，亦都睇唔到咧，即係話嗰啲水上活動咧有咩特別嘅附加風險咧？因為水入面咧，作為帶嗰個病毒嗰、那個，譬如話游水嗰時個暴露入面，似乎又唔係一個特別問題啊。咁變咗咧，大家都係話唔好俾個人混雜啫，喺嗰個場地入面，因為大家咧係即係話係，譬如話你係未比賽之前嘅，個個可以戴住口罩一陣啦，有秩序咁樣逐批去啦。跟住喺比賽嗰陣時候咧，你係基本上咧，佢哋都係話大家都唔會話真係有一個係太大量嘅混雜嘅問題咧，大家都沿住嗰條賽路跑咧，亦都同嗰啲嘅其他嘅社區人士係隔絕咗嘅，咁變咗其實大家嘅風險其實冇乜分別嘅啫。 阿趁阿梁医生喺度咧，不如都问一问你关于开打第三针嘅问题啦。因为政府今日就宣布咧，就系话市民如果接种两剂嘅科兴疫苗，而第二剂咧就系6个月之前接种噶啦。咁无论佢系咪属于优先组别咧，都可以喺下个星期二开始咧就预约或者即日咧就接种第三剂嘅新冠疫苗。即系话之前咧净系优先群组先至可以开始打第三针，而家咧所有打咗两针科兴嘅市民咧都可以打第三针啦。你点样睇呢个安排？ 嗱，我谂呢个安排咧系必须嘅，但系一样我唔明白咧，点解打伏必泰啲唔同时都系咁样容许咧？因为你睇翻而家欧洲啊、英国嘅经验同埋美国的经验嚟讲咧，其实好快咧呢啲地方咧都会陆续咧系所有成年人咧打咗6个月，譬如伏必泰，佢都系要打第三针嘅。无论啲抗体你话讲到佢去到天咁高嘅水平，其实个实际嘅效果都系一样咧。个疫苗咧打完第二针5个月之后咧，嗰个保护力最低限度保护嗰个传播咧系大跌噶啦。喺咁嘅情形咧，我哋又唔能够话先搞咗科兴先至搞伏必泰嘅，呢样嘢我谂系完全错误嘅。点解咧？因为我哋打嗰阵时候咧，全部咧都系话喺由2、3月开始陆续打嘅，大家唔够唔同时间系到到，即系话6个月嘅时间，你唔可能话打完一隻嘅，然后先打第二隻嘅。咁点解而家我哋又唔同步做咧？其实香港我哋最大嘅问题咧，唔系话呢啲人入面咧系打咗边只疫苗啊，或者唔系冇打边只疫苗，最大嘅问题就话佢哋系唔打疫苗，尤其是啲长者。我哋好多时候喺个成个计划入面咧，其实系太多咁样咧，系偏重去吹嘘是但一只咁样咧。其实呢样嘢咧，反为令到成个疫苗接种计划咧，将佢拖住个后腿咧，令到我哋成个疫苗接种计划，无论第一、第二针或者第三针咧，都比其他地方慢。嗱，如果你講緊即係話，淨係譬如新加坡同埋內地啲華人社區打兩針，我哋遠比佢差咧，咁都算啦。即係話你可能你自己真係做得唔好，但調翻轉頭， 我哋睇翻我哋長者接種率，你相比於一啲比我哋開始慢推嘅，譬如話你啲韓國啊，同埋呢一個日本嘅，我哋都遠比人哋差咧。呢樣我哋都可能真要考睇睇，究竟我哋喺過去嗰幾個月做咗咩嘢咧，會令到我哋香港會有咁大嘅疫苗遲疑咧？ Okay, 我哋始終都要去處理呢個問題。 好，唔該曬梁子超醫生啊，咁佢就係呼吸系統專科醫生。咁而家打咗兩針伏必泰咧，咁政府就係話仍然係高風險人士咧，先至咧係優先打第三針噶。好啦，聽聽六點前嘅交通消息啦。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控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喺演艺学院，西行过去嘅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喺收费广场。控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喺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卫理道。东隧嘅港岛入口龙尾去到柯达大厦。狮隧九龙入口打到道的龙尾是去到接近联合道路口的桥面，龙翔道西行上狮隧车龙比较长，排到去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排到电话机楼。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秀茂坪道秀晴楼去顺利村，昂船洲大桥落斜去青衣。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跌了一个五毫四，盈富基金25.4跌咗3.8，小米集团21.15跌咗6毫，比亚迪股份302.8升咗4元，友邦保险84.95跌咗3.5，港交所464.8升3.2，恒腾网络2.11系升咗4.2。今日嘅五大升幅股份：东方汇财证券、东银国际控股、Rainbaco、恒腾网络同埋嘉骏投资国际。今日嘅五大跌幅股份：长生控股集团、英马斯集团、南方通讯、茂盛集团同埋麦迪斯基。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收市报3520点，系跌咗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579点，系跌咗13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89，日元114.22，瑞士法郎0.927。加元1.26，人民币6.384，英镑对美元1.35，欧元对美元1.134，澳元对美元0.729，新西兰元对美元0.705。港金报17,360元，比上日收市升咗100元。伦敦今日安市买入1860.38美元，卖出1861.4美元。港汇指数报101.2，下跌0.2。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去到近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的车龙都排到接近香港仔隧道的收费广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近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在柯达大厦，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沙福道，龙翔道西行去狮隧慢车车龙分别排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和伟业街近常月道。现在龙翔道东行去狮隧都是车多，车龙排到风力楼。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的支流车多，车龙排到近军器厂街。司徒拔道下行落去皇后大道东方向交通繁忙，龙尾在东山台。九龙方面，伟业街近住开元道的回旋处较早前曾经有意外，影响到现在大的交通都比较挤塞，伟业街去油塘方向的车龙排到近常宜道。另外观塘绕道落去观塘商贸区的支流，即是落伟业街的支流，现在交通都是非常繁忙，龙尾就接近丽晶花园。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车多，龙尾太子道东近油站。亚皆老街去观塘方向近路明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接近窝打路道。反方向亚皆老街去大角咀近洗衣街一段都是车多，车龙亦都是排到近窝打路道。

一啲嘅山坡嗰度咧，就係、是、大撒呢啲麵包咧，就係、是、放喺路面嗰度。咁就見到有啲野豬咧，就係、是、從山坡上面咧就跑咗落嚟，咁就喺路面嗰度食呢啲嘅麵包啦。最後咧，亦都咧係使用麻醉槍咧，咁就係將部分嘅野豬咧就係、是、射暈咧，就係、是、處理咗佢哋嘅。咁呢件事咧都係引起一啲嘅爭議啦嚇。咁因為咧現場咧就已經有一啲嘅野豬關注組嘅成員咧衝過去咧表達係抗議嘅咁。咁而見到你都係愛護動物協會啦，亦都發表咗一啲嘅聲明啦。咁都講到話咧，就係、是、應該咧先用一啲非致命嘅方式去到管理野豬嘅咁，係反對今次嘅一個行動。林志恩嚇呢個咁嘅情況啊， 係咁漁護處咧，其實佢對於尋日嘅行動都有一個解釋嘅，因為深灣道都屬於一個經常有即係野豬出沒嘅地方啦嚇，因為比較多人咧喺嗰個地點嗰度喂野豬，咁以至於可能野豬會經常走出公路嗰度啊，甚至係追車去索食嘅。咁而咧，漁護署過去咧，亦都曾經試過喺深灣道咧有一啲相關嘅行動啦。咁根據咧漁護署提供嘅數字咧，就係2018年咧去到今年嘅十月咧，就曾經喺深灣道一帶咧進行過12次嘅捕捉啦，同埋搬遷行動嘅，就將個35隻野豬咧就搬遷去到比較偏遠嘅一啲郊野地點啦。並且咧為當中27隻野豬咧進行避孕或者絕育嘅。咁但係咧捕捉咧同埋避孕同埋搬遷嘅行動咧就似乎咧就未能夠有效控制到嗰一區咧，即係受到野豬嘅滋擾啦。咁我亦都留意到咧，其實呢一個嘅新嘅政策推咗出嚟啦，即係話2017年咧開始，即係政府就主要係用避孕啦同埋搬遷嘅計劃咧去處理野豬嘅問題啦。咁而家新嘅策略咧就政府會優先嚇處理一啲大量野豬出沒嘅地區啦。咁但係暫時咧都仲係針對喺市區出沒嘅野豬先啫，咁就唔會去上山啦，去捉郊區嘅野豬嘅。咁但係咧，反對嘅人士咧，尤其是關於尋晚嘅行動咧，就表示佢哋認為即係漁護處嘅人員咧，落一啲麵包話去引一啲野豬咧，去到馬路咧去作圍捕咧，似乎咧就唔係好人道啦。咁同埋咧，另一種意見咧就係話呢一個政策咧，似乎咧由政府去提出去到實施咧係比較短嘅時間。咁但係漁護處嘅解釋咧就係覺得即係過去啦，可能增加啲罰則或者去改一啲垃圾桶嘅設計咧，似乎都未解決到嗰個野豬嘅問題。咁因為咧過去咧人咧即係同野豬有啲互動，似乎已經改變咗即係野豬行為啦，就似乎令到佢哋就唔再怕人啦。咁而家有咁嘅迫切性咧，就一定要用而家新嘅政策去處理。 嗱，環境局局長黃錦星咧就尋日接受咗網媒啊香港01嘅訪問啦，咁就佢咁講嘅就係咧有啲人咧就質疑啦啊，其實咧係咪早前因為有輔警俾喺北角啊就俾野豬咬傷，所以先有呢個嘅政策急轉彎咧？咁佢就係否認到有關嘅質疑嘅，咁就認為咧亦都同頭先漁護處嘅講法係類似啦，就係話過去呢個嘅捕捉避孕搬遷計劃嗰個成效唔理想啊。咁而今年野豬傷刑嘅數字咧已經達到10多宗，咁所以咧其實都對呢個嘅數字有啲擔心啦，為社會大眾嘅安全咧係覺得需要加強嘅，咁而咧呢個措施咧亦都醖釀咗一段時間嘅啦。咁好啦，咁啊不如都問問各位聽眾啊，大家點樣睇尋晚漁護處嘅捕捉野豬行動咧？咁對於野豬呢個問題，大家又覺得應該點樣處理咧？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噶。咁啊，林志恩啊，呢個時候電話旁邊咧就請嚟漁護處嘅漁護處嘅助理處長陳堅峰喺度啊，助理處長你好。 系两位主持好， 系不如先讲讲寻晚嘅行动啦。咁有啲关注团体就认为渔护处人员咧用上咗啲嘅面包，系利诱啲野猪嚟到，先至再去到用麻醉枪去到捕捉佢哋咧。个做法咧系卑鄙，系一个文明嘅倒退。你会点样回应 咧？或者我讲一讲咧，就系寻晚嘅行动咧，其实咧就系、是。大家会知道咧，深湾道咧，因为经常咧有人喂啲野猪咧，咁就令到咧一大群野猪咧习惯喺嗰个地方咧系问人攞嘢食啦，甚至系追啲车攞嘢食嘅。咁其实咧，我哋喺2018年开始咧，已经喺深湾道嗰度咧做咗好多次呢个捕捉搬迁嘅行动，咁亦都将好多只嘅野猪咧30多只咧就搬咗去郊野嘅地方，同埋亦都为20多只野猪咧做咗呢个避孕同埋绝育。嘅手術咁樣嘅，咁但係咧，我哋發覺咧，其實嗰、那個捕捉同埋嗰個搬遷個嘅行動咧，唔係好有效控制到野豬嘅滋擾啊。咁嗰度比較多野豬大量聚集，咁所以咧，我哋琴日咧就去咗深灣道嗰度咧進行一個野豬捕捉嘅行動。咁其實當 琴晚嘅時候咧，基本上就係嗰啲野豬咧，基本上就佢係佢係基本上定時定候咧，就會落去深灣道嗰度咧去揾嘢食嘅。咁啊變咗基本上琴日嗰個情況就係話呢啲野豬我哋見到佢咧係唔怕人嘅，完全唔怕人。琴日有成我哋淨係我哋嘅人員咧已經有廿幾人，加埋警方。同埋咧，傳媒咧，佢哋有幾十人喺度咧，啲野豬都係唔怕人，佢落咗嚟食，揾嘢食。咁我哋咧喺嗰個捕捉行動嗰度咧，我哋係利用一啲食物咧，就係、是、去引嗰啲野豬咧，就去到一個合適嘅地點咧，再進行捕捉嘅。咁我想講呢樣嘢，就呢、這個絕對唔係一個餵飼野豬，而係我哋係用一啲食物咧，去將嗰啲野豬咧帶到一個適當嘅地點咧進行捕捉。咁啊，同我哋而家講話啲人去餵野豬，或者係啲有人話我哋係咪將嗰啲山入面嗰啲野豬咧引咗出嚟啊？咁絕對唔係咁嘅情況咯。 但係即係從新聞鏡頭嘅畫面見到咧，的確係啲野豬係從山坡上面落嚟咧，就係食漁護署人員放低落嚟嘅麵包嘅。咁即係當然啦，即係如果佢係出現喺市區嘅，咁可能漁護署有啲行動啦。咁但係而家個畫面就見到佢係同時從山坡走落嚟咧，係食漁護署啲麵包，所以先至會被捕捉。 其實個情況就唔係咁，而係嗰啲野豬咧。其实那里每晚呢都有几十只野猪呢从个山坡落嚟去那个深湾道那里呢真的有人喂饲。他已经惯常晚晚都是这样，其实我们在部署这个行动之前呢也都在那里呢就是观察了很久。那刚才我都讲呢，其实在过往几年我们都在那里做了一些捕捉搬迁行动。那基本上的野猪呢是每晚都在这么长的时候呢就会落嚟搵嘢食的。那基本上我们昨日用那个面包呢其实是將嗰啲野豬咧就帶去我哋嗰個目標嘅範圍嗰度咧去捕捉，就唔係因為嗰個麵包咧就係、是、用嗰個麵包嚟引山上面啲野豬咧就落嚟咧去捕捉嘅。咁因為嗰啲野豬基本上係全部已經係習慣曬咧喺呢個市區嘅地方出沒，亦都係定時定候，亦都係唔怕人。我諗大家都可以見得到咧，嗰批野豬咧係完全唔怕人嘅。琴日有幾十人喺度，亦都係有燈光啊其他嘅嘢喺度。佢都系唔怕人嘅。 我想问一问咧，因为寻日嗰个镜头都见到，其实唔只有七只野猪咁多啦，但系你哋最后就系用麻醉枪捕获咗七只野猪啦。其实你哋去有冇一啲准则去拣选，就系话究竟你哋会系捕获边啲野猪，系咪就系话过去即系比较袭击多人或者比较多啲系机会落嚟市区嘅野猪，你哋先会捕捉啊？还是系一刀切，总之会喺市区出现嘅都会有机会被捕捉咧？ 而家咧，其實咧，我哋為咗即係保障嗰個公眾嘅安全咧，我哋採取個新措施咧，基本上就係咧，會係個目標係嗰個市區出現嘅野豬。咁我哋個優先咧，就會處理咗咧有啲大量野豬出沒嘅地點啦，或者有啲咧野豬曾經傷人啦，或者對公眾構成危險嘅地點嗰啲野豬咧，我哋會去處理咗先嘅。咁尋日我哋嗰個行動咧，就係捉咗七隻野豬嘅。咁其實嗰度仲有其他嘅野豬嘅，咁基本上我哋喺安全嘅情況之下咧，我哋能夠捕捉到嘅野豬咧，即係我只係一啲真係習慣咗去市區出沒，亦都係唔怕人，亦都係會有一個對市民帶嚟風險嗰啲野豬咧，我哋咧就會去捕捉咗佢咯。 但喺細節上面嚟講咧，我想問一下你哋會點樣去界定所謂一個叫市區範圍？因為嗱，而家香港有一啲住宅，譬如半山區嗰啲咧，其實佢本身都係好近一啲樹林噶嘛。咁 譬如今次行動嘅南區啦， 南區都好多 係啲山坡。係 啊，咁嗰啲又點樣？即係都算係市區啊？還是你哋會定義係郊區？ 其實咧喺市區入邊咧，嗰啲地方咧就係、是、我哋會睇得到咧，係有人嘅地方咧，跟住佢咧，通常呢啲野豬咧就係、是、因為。佢習慣咗落呢啲咁嘅市區嘅地方，跟住佢就會揾食。咁咧，其實咧，我哋咧就係、是、會，頭先我講咗啦，如果有大量野豬出沒，或者係佢曾經傷人，或者係公眾構成危險嘅地點咧，嗰啲野豬咧，我哋都會去處理嘅。咁正如我頭先所講咧，如果係深灣道呢個位置咧，其實就係每日經常都有幾十隻野豬咧喺度聚集。咁呢啲地方咧係亦都好多人。在那裡出入亦都喺嗰度咧，亦都有好多市民喺嗰度利用嗰個地方，亦都喺度工作啊咁樣嘅。咁嗰個地點咧係其中一個咧，我哋認為咧係要優先處理嘅地方，所以我哋琴日就出去咧就做咗呢個捕捉野豬嘅行動啦。 其實唔用麵包引誘捕係得唔得嘅咧？ 我想講咧就係、是、嗰、那個麵包咧， 就其實呢基本上呢就是因為佢嗰、那個嗰啲野豬呢已經習慣咗呢係人嘅食物嘅。我哋呢係做呢個行動，我哋嘅目標係捉呢啲野豬呢，我哋係要喂咗啲嘢食俾個野豬呢，等佢呢喺度食緊嘢嗰時呢，我哋先至去落麻醉槍去捉佢。咁樣係呢對嗰個成個行動咧，嗰、那個安全啊，同埋嗰個效率咧，係會比較高啲嘅。 嗯，嗱，處方成日都話咧，就係、是、之前2017年開始進行嘅呢、這個捕捉被人搬遷嘅計劃咧，那個成效係未夠成效啊咁。 嗯， 其實有冇相關嘅一啲強而有力嘅證據去證明呢一點咧？因為都見到咧，即係當然啦，即係近期咧嗰個嘅傷人事件咧，係比即係近呢三年啦，係比過往嗰七年咧係增加唔少嘅咁。咁但係即係呢啲嘢咧，就其實係要時間去到處理啦。2017年你先至開始呢個嘅計劃啦。有啲人都話啊，會唔會俾一個觀察期俾呢個計劃再去到行多一陣嚇？希望用一個非致命嘅方式去管理先。而唔係咁快就採取一個人道毀滅嘅一個策略咧， 係其實咧，我哋咧就就住呢個野豬嘅問題咧，已經用咗好多唔同嘅方法咧，即係去處理嘅。咁啊，嗰、那個捕捉被人搬遷計劃咧，我哋由2017年年底咧做到而家差唔多都四年啦。其實咧，我哋做咗呢個計劃之後咧，我哋就已經係嗰個搬遷咗幾多隻咧？搬遷咗800隻野豬。即係市區出沒又造成焦嘅野豬咧，我哋就將800隻咧就搬遷到遠離民居嗰啲郊野地方，亦都幫450隻野豬咧做咗避人或者絕育嘅。咁但係我哋見得到咧，我哋做咗咁多嘢，都咁多年啦，其實嗰個野豬滋擾嘅數字咧係冇乜點跌嘅。我哋講翻，如果舊年咧係超過1000宗，咁啊2019年咧就1180幾添。咁基本上咧就嗰、那個野豬滋擾個情況仍都存在，亦都我哋發覺咧好多市區嘅地方仍然有野豬繼續喺一啲市區嘅地點聚集，亦都喺度揾食，咁啊造成一啲好嚴重嘅滋擾啦，亦都係造成一啲潛在嘅危險啦。咁另外咧，我想提咧就係話其實喺過去十年咧，我哋總共錄得有36宗野豬傷人嘅個案，其中超過80%咧係呢三四年發生嘅。就今年咧头十个月咧，我哋已经有11宗呢啲咁嘅野豬傷人嘅個案。咁咧，其實過往十年呢36宗個案咧，係牽涉到咧有47個傷者啦。咁其中有兩個小朋友嚟添。咁其中入邊47個傷者入邊咧，有40個傷者係要去醫院接受治療，而有11個要留醫，當中5個咧仲要做手術嘅。咁我哋其實見到個情況咧係惡化，咁咧。為了市民的安全呢，我們是所以作出這個決定呢，是要採取一個新的措施呢，去減少野豬的數目和個滋擾。 嗯，我想問一問呢，因為現在呢其實那個漁護署宣布的新措施呢，就主要是想控制野豬的活動範圍，即是不想它們走去市區啦。但是在一個控制的數量上面，即包括那個郊區野豬的數量，你們會不會將來會有一個的目標啦？還有另一個呢，就是反過來問呢，其實野豬它本身的存在，即在去維護那個自然生態上面呢，都有沒有正面作用呢？因為我們很多即是這陣子都講很多是關於野豬襲擊人啊或者意外數字，但是調回轉來看野豬的存在有沒有它的價值？ 这个一定的，肯定的。所以呢，其实呢我们现在去进行的行动呢，就是处理这个市区关于市区出没造成滋扰的野猪。但是呢在自然郊区生活的野猪呢，其实呢它那个数目呢是受着大自然界呢那个自己的调节的。那些野猪呢，它在个大自然里面有它那个生态的角色。那些我们是不会去捕捉它，也都不会去做人道的处理的。我哋而家講緊係一啲喺市區慣常出沒，亦都係會為市民帶嚟風險嗰啲野豬，我哋先至去處理嘛。咁所以咧，嗰、那個我哋喺嗰個平衡嗰、那個動物權益啊，或者生態保護啊嗰度，同埋市民嘅安全咧，我哋就做咗一個咁嘅平衡。咁而家我哋就係會個目標係將市區出沒造成滋擾嗰啲野豬咧，就去捕捉佢嘅。 关于一啲坊间嘅意见啦，嗱，爱护动物协会咧就话，之前咧已经向渔护署提出过反对意见，但系咧就未被接纳啊。咁我想问，即系点解唔接纳佢哋意见？同埋咧，呢个新嘅政策有冇咨询过你哋嘅野猪管理咨询小组嘅咧？ 其实咧，我哋同好多唔同嘅团体咧，就住野猪管理咧都有沟通嘅。 咁啊，亦都我哋咧就有个野猪嘅管理个专家小组啦，我哋都就住呢一个新嘅措施咧，亦都咨询过啊咨询小组嘅。咁啊，我谂大家咧有啲唔同嘅意见就系话，正如头先所讲，系唔系而家我哋要采取一个措施，就系捕捉同埋人道处理嗰个野猪，定系我哋再去譬如加强嗰、那个啊野猪嗰个捕捉同埋嗰个搬迁嘅计划啦？又或者是加强教育啊，或者打击呢个非法喂饲嘅活动啊咁样。咁但系我想讲咧，就系、是、正如我哋先所讲，我哋嗰、那个捕捉搬迁计划已经做咗四年，咁咧我哋发觉咧嗰、那个成效唔系好理想，而嗰个风险咧亦都日益增加。头先我讲过啦，就嗰个野猪伤人嘅数字咧系不断系升嘅啊。咁我哋系唔系仲等一等啊？啲人啊唔好再去喂啦。又或者是再等一等看看那个搬迁计划的成效先而不去做事呢，那在这个保障市民安全的情况之下呢，我们是觉得呢应该现在是去处理这个野猪的问题的。 最后一分钟呢，想问一下其实渔护处去管理野猪的人员有多少，还有你们接下来的行动会几频密呢？ 我哋而家咧，基本上就系计划咧，嗰、那个采取个新措施咧，我哋大概会每个月咧系会系进行五次呢个捕捉嘅行动嘅。咁基本上我哋譬如琴日，我哋出去咧，我哋牵涉到都有廿几个同事咧，就系、是、去做呢个捕捉嘅行动。咁因为我哋要喺安全嘅情况之下咧去捕捉啦，咁嗰啲野猪啦，咁所以咧我哋都会系就住嗰个情况咧，同埋嗰个环境咧，就睇下嗰个跟住会去边个地点做，同埋咧系会做几多次嘅。 好啊，唔该晒陈坚峰助理处长，多谢你啊。 唔该晒， 系， 拜拜。 陈坚峰咧就系渔护处嘅助理处长嚟噶，咁啊就系寻日进行咗呢个深湾嘅捕捉野猪嘅行动啦。咁嚟紧咧亦都会一个月做五次相关嘅行动啊。好啦，大家点睇咧呢个问题咧吓？应该点样去处理野猪嘅问题咧？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 同我哋倾下。转头咧亦都会有啲关注团体咧同我哋倾噶噃。 22至26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温暖，下星期一北风增强，日间显著转凉。星期二三市区早上的气温降至16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室外气温23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报告一宗交通意外啦，就喺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中文大学快线有交通意外，一带系慢车噶。重复一次啦，就系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中文大学嘅快线啦，有交通意外，一带系慢车。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喺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嘅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系喺管道之内。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龙尾排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喺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是在北角政府合署，九龙入口这边排到去观塘绕道接近丽港城，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沙福道，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在蒲岗村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下角道左转红棉路多车，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税务大楼。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系挤塞，龙尾在东山台。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挤塞，龙尾去到定富街。伟业街去开源道回旋处仍然是挤塞噶，龙尾去到启福道桥底。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面粉厂至到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呢一段咧，仲系车多噶。喺彩虹交汇处去荃湾方向嘅龙尾，分别就系去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同伟业街近常月道，而去观塘方向咧，龙尾就排到龙翔道近星河名居。

年開始嗰個絕育搬遷嘅政策咧，其實政府過去都喺立法會提供過一啲數據嘅。咁嗰個野豬黑點咧，事實上都有下降，即係下降咗三分之一啦。咁同埋嗰個絕育嘅數字嚟講咧，都有91% 嘅野豬咧係冇再次懷孕嘅跡象嘅。咁啊，所以啦，但係頭先咧，即係漁護署嘅代表亦都講到啊，但係近呢幾年咧，就反而多咗一啲意外嘅數字，同埋多咗即係野豬喺市區出沒。咁似乎咧又同人同野豬嘅互動又有啲關係啦，即係可能同嗰個非法餵食係個關係比較大。 嗯，好啦，不如都听听听众嘅电话先啦。如果大家对于呢个野猪嘅话题有意见，欢迎打嚟18723111同我哋倾下。电话旁边有听众黄女士喺度，黄女士你好。 你好啊，主持人。 系，请讲 啦。系，我姓黄嘅。咁其实我就个立场咧，我就系极之反对而家渔护处嘅行动啦，捕捉同埋猎杀啦。咁但系因为我就觉得其实。是咪应该反思一下是咪本末倒置呢？根本是因为可能近年即是那个受伤的数字个案呢，是因为会不会即是咪人即是那些野猪的数目增加呢，是咪位置多了，那道的罰則呢不够，令到啲人呢仍然都是这样，即是不知道那个严重性啊。咁但係其實喺行動，即係呢個獵殺野豬行動之前咧，係咪有冇查考過究竟嗰啲即係受傷嘅個案咧，究竟係佢哋惹到啲野豬啊，又或係啲野豬無端端係攻擊佢哋咧？有冇徹查呢樣嘢咧？即係喺咁呢一方面嚟講，我覺得對啲野豬係唔公平嘅，佢都係一條生命嚟㗎。咁我覺得係因為人去野係餵食佢，令到佢不斷咁樣生育。所以多咗，而家我覺得知咗民居啦，於是我哋要獵殺啲野豬。嗱，諗翻轉頭，而係喺人性方面嚟諗咧，其實係人造成嘅喎。點解你要殺啲野豬咧 ？OK， 好啊，多謝曬黃女士嘅電話啦。咁其實漁護處即係近期都係不斷咁講啦，因為就係而家啲野豬咧就已經係慣咗咧喺市區嗰度覓食啦嚇，咁亦都出現咗啲唔驚人啊，同埋係習慣咗落市區嘅一個現象啦。咁所以咧会对咧就系人类系构成一啲嘅滋扰，甚至系危险嘅。咁但系调翻转咧，亦都有啲人去翻查翻渔护处咧，就系早几年都讲过话啊，其实咧啲野猪咧，可能咧系喺即系人类即系滋扰佢啦，或者即系可能野猪感到吓受到威胁啊吓受到攻击嘅时候咧，先至会袭击人嘅。咁呢个咧就有啲人都认为啊，会唔会有少少矛盾嘅讲法喺度咧咁吓？咁我不如又听听另一位嘅听众啦，有周女士喺度啊，周女士你好。 哦，系啊，你好啊， 系请讲。 因为其实嗰啲野猪去，你唔搞佢，佢都唔会搞你噶嘛。咁即系变咗，我哋大家都相安无事。咁点解我哋无端要去即系有步或者点样，即系要杀死佢哋咧？咁样咁，我觉得呢个问题大家应该要去反思一下咯。系啊。 咁你点睇即系近年嗰个野猪滋扰甚至伤害人嘅数字增加咗？咁、那个风险好似大咗，我听起上嚟。 都是的，因为你其实即系你嗰啲，咁你可以去教育嗰啲人唔好去喂捕，即系喂佢哋或者点样样。咁但系即系整体嚟讲，咁嗰啲野猪都系一条生命啊，即系你猫狗都系一个生命啊。咁点解我哋要即系我哋人类要咁样对佢哋咧？咁样即系我就觉得，我哋唔系即系人类唔系大晒，点解我哋要咁样？大家都是香港人啫，佢都是香港人啫，系咪咁样咯？系啊。 OK， 好啊，多谢晒周女士嘅电话啦。跟住听埋听众黄生喺度，黄生你好， 你好啊， 系请讲。 其实好咧，香港人嚟讲咧，有啲宠坏咗嘅。点解你要去喂野猪咧？系咪先？你喂野猪唔系话即系佢喂完之后咧，就第二次佢唔会落嚟噶嘛？你喂惯咗佢咪落嚟咯？仲有渔农处今次做得啱噶。如果佢真系嗱，你话啲野猪唔攻击人啦，如果倘若那個小孩子拿麵包在坑過那裡走，他搶了個麵包咬傷個小孩子，那又說漁農處不做事了，是不是呢？他都很難做的一件事，你一個取捨，人那個安全性高一點，還是那個豬的安全性高一點，為什麼？最大的罪魁禍首就是餵那班人，他滿身血腥累死豬，我覺得他們先要破壞最大的責任才對。 好，唔該曬黃生嘅電話嚇。咁其實而家針對住人為餵飼嗰個問題咧，咁漁護署就話咧研究緊修訂呢個嘅野生動物保護條例啦，希望可以擴大野生動物禁餵區嘅範圍嚇。咁同埋咧就加強檢控一啲嘅餵飼嘅活動啦。咁亦都話會加強一啲嘅宣傳同埋公眾教育。咁希望啲市民咧就唔好再餵飼啲野豬啦嚇。 咁不過暫時嚟講咧，即係漁護署嗰個新措施，即係到底達到一個乜嘢嘅標準，即係話，譬如可能個野豬數目減少幾多啊，或者佢哋嗰個活動範圍減少幾多，即係先叫達標，有可能有機會翻翻去原本2017年嘅政策咧。咁而家就即係似乎漁護署就未定嗰、那個。即係新嘅時間嘅。 咁至於咧就係如果要去到去到管制一啲餵飼嘅行為啊，咁其實容唔容易咧？因為可能即係餵飼嗰個過程好短啦、即係可能你擺低啲食物，即係個個人啊擺低食物，咁已經係走咗啦。咁可能喺執法上面都有唔同程度嘅難度嘅。咁當然啦，即係如果係透過更加多嘅宣傳同埋公眾教育，可以即係增強市民對呢方面嘅意識啦。但係咧又會讓人覺得啊，係咪可以解決咁迫切嘅野豬滋擾嘅問題咧？即係公眾教育啊、宣傳都可能要一段時間咧，先至又見到成效嘅。咁又對於有啲人嚟講啊，呢、這個問題已經好迫切啦。咁係咪解決到咧？嚇咁啊！呢個時候不如啊，我哋都揾一位係關注動物嘅團體同我哋傾下啦。電話旁邊有 NPV 非牟利獸醫服務協會執行主席麥志豪啊。麦志豪你好， 你好， 你好，主持人你哋好， 你点样评论寻晚嘅渔护署行动啊？ 系令人难过嘅，令人难过嘅，同埋我觉得成个执行嗰个嘅仓促咧，同埋嗰个嘅即系突然咧，系令人几点讲好咧？即系几惊奇嘅，因为即系你都讲咗啦，即系突然间，即系其实嗱，野猪出现又唔系今日嘅事嚟噶啦，出现咗好多年噶啦。咁点解会突然间大家成日强调个迫切性？点解会呢一个礼拜会咁迫切嘅咧？咁就迫切到就系话突然间出一个公告，然后就即刻就出动，然后即刻就处死咁样。似乎嗰件事只系嗰个嘅出嚟嗰个嘅动作嗰个急剧咧，即系都几令人哋惊吓嘅吓。咁我哋亦都唔系话即系感情用事，见到有猪死就会哇觉得好惨啊咁样。我谂唔系呢样嘢，而系反而我会觉得啊，其实有冇真系喺个政策做过少少嘅研究，就系话今日杀咗七只，要杀几多只先达到你嘅效果咧？咁其实琴日都動用咗幾多資源㗎喎，都幾大陣仗嘅，咁都係殺七隻，咁每日殺七隻，一個禮拜殺七隻，一個月殺幾多隻呢？咁係咪呢個就係最有效率嘅方法呢？又說服唔到公眾喎，我就覺得係啦，所以成件事都幾唔係咁理想，我自己覺得係。 不如都再仔細啲講講尋晚個行動啦。咁有啲因為尋晚呢都係呢漁護署呢個新措施以嚟呢第一次嘅一個即係公開嘅行動啦。咁所以都見到啲新聞鏡頭嘅畫面見到啦，即係譬如佢哋用圍網圍住啲野豬，咁兼且用上咗麵包，同埋呢用麻醉槍，同埋呢就是打晕了野猪之后再使用药物就将它们人道毁灭。整个过程你有什么评论呢？ 好老实讲，我觉得有三譬如有几个不同的 scenario 是有分别的。如果政府初初讲话在市区有野猪出现，那就要将它捕捉，然后就人道毁灭。咁我覺得呢一個咧就係知有野豬出現咗，咁野豬係對人類構成威脅而將人道毀滅呢一個 scenario 咧，我諗好多市民都覺得唔合理啊咁樣。咁第二個 scenario 就野豬一直都存在咗喺深灣道某啲地方，咁每晚都喺度瞓覺嘅咁樣，咁要將佢哋人道毀滅又係咪合理咧？因為如果同市民相安無事嘅話。第三啦，如果要主動用麵包去引佢哋出嚟，然後捉佢，我就覺得係另一回事嚟嘅。即係我覺得幾個情況之下都係影響分別嘅。我覺得琴晚咁樣主動用麵包引啲豬出嚟，然後再去將佢哋處死呢、這個咁樣嘅動作，我唔認為係理想嘅。唔係幾符合文明社會嘅應有對動物尊重生命嘅態度。 漁護署頭先個講法就係話咧，其實呢啲野豬咧就每晚都定期習慣曬落嚟咧深灣道嗰度去揾嘢食，咁所以佢哋用個麵包咧就唔係話引佢哋落嚟咁嘅情況，而係佢哋根本就慣常落嚟呢度食嘢噶啦咁。 講第二個情況咯，就係呢班野豬如果已經經常喺出沒喺社區。 咁以同市民係相安無事。我諗電視訪問都見過啲市民都有咁講嘅，即係啲野豬其實喺度瞓覺嘅啫嘛，相安無事嘅。咁我知道係對社區造成滋擾係唔理想嘅，但係冇構成襲擊嘅，係冇構成任何嘅襲擊。即係咁係唔係有其他方法可以做到避免一啲咁唔理想、咁血腥嘅畫面呢？我又覺得應該可以嘅。 我想厘清一样嘢咧，就系、是、据你所知啦，即系过去渔护署咧，除咗备孕同埋搬迁计划之外咧，其实会唔会都有一啲情况之下，佢都会人道毁灭野猪，同埋有冇一啲咩指引嘅过去？ 嗱，其实我要赞翻渔护署嘅，喺过去几年咧，特别过咗三四年咧，野猪如果唔系喺迫不得已情况之下受伤得好严重咧。渔护署系唔会将佢人道毁灭嘅，好多时候咧，甚至都会有兽医去跟进咧，系睇翻个情况啊，原来真系有一啲即系不能逆转嘅伤势啦，先将佢人道毁灭嘅。好多时候都会送翻去郊区嘅。咁至于送去边度咧，嗱呢个就系斟酌嘅地方啦。有人话送得唔够远，有人话你送嚟我啲区，咁你点解唔送去佢个区啊？咁样，咁呢个就有排拗嘅。但我自己觉得，渔护署喺过咗几年咧，系的而且确系冇贸然将动物。即係裝野豬啦，幫野豬人道毀滅嘅。而甚至你講翻貓狗，我講翻遠少少啊。漁護署人道毀滅貓狗嘅數字，其實咁多年一直下降緊嘅。咁而家咁樣主動去突然間話覺得好迫切嘅需要人道毀滅啲野豬，我就覺得有啲突然嘅，真係嚇。 另外渔护署咧，佢都有尝试去解释另一点咧，就系话其实佢话世界上面其他地方一般都系用猎杀嘅方法去减少野猪啦。咁佢哋就形容啦，即系用麻醉枪去捕获野猪之后，再用药物人道毁灭嘅话咧，其实已经算系非常之人道嘅方式啦。咁你会点样睇呢个讲法咧？ 咧我觉得唔应该咁样将我哋香港同外国咁去比较。首先香港嘅野猪，我哋而家见到嘅野猪同外国见到嗰啲俾人猎杀嘅野猪系咪一样呢？系咪同一个品种啊？同一个习性呢？我觉得唔应该咁样比较。既然香港一直以嚟过去嗰五年、嗰十年，我哋都唔需要用人道毁灭去枪杀野猪去到呢一步。咁點解今日要走到呢一步呢？係咪有啲我哋未做呢？嗱，即係其實如果我亂咁舉例，因為我哋都唔認識外國嘅情況，外國嘅野豬一落到市區嘅就已經係即刻襲擊嘅，咁要槍殺，咁可以理解係咪？咁但香港嗰啲野豬，我諗好多時都講過，即係喺度街度行嚟行去，甚至係街坊咁樣，有咩情況之下係真係會主動襲擊人呢？嗱，漁護署都講過嘅。啲野豬會主動襲擊人嘅，香港嘅野豬啊，唔係講喺外國嗰啲啊。咁既然香港嘅野豬唔會主動襲擊人，咁點解即係唔去諗多啲其他理想啲、文明啲方法去解決呢件事咧？ 阿莫志豪，我哋頭先同漁護署傾咧，佢個理據就係講話咧，因為過去嗰十年嘅野豬傷人數字都集中喺近呢三年，以及咧即係講緊咧就係啲野豬個習性咧已經係慣曬咧落到去社區嗰度咧，唔驚人啊等等，亦都係近年嗰個滋擾數字咧係多咗好多。咁而嚟到證明咧嗰個嘅捕捉、絕育、搬遷計劃咧係未有成效，你點樣睇呢個嘅關係咧？ 我贊成嘅，我絕對係贊成，因為我哋數字冇得呃人嘅。既然過咗三年係有咁樣嘅數字，見到野豬進入市區出現喺民間嘅數字係多咗，而漁護署亦都進行咗一啲捕捉避孕啦，主要避孕啦，一啲嘅計劃都並唔能夠扭轉到個局面。咁呢樣嘢數字係冇呃人，我贊成嘅。但系问题就系我哋仲一样嘢系未做，我哋要嗱搞清楚嗰件事嘅源头喺边啊？系过去嗰三年多咗好多人肆无忌惮去喂野猪啊嘛，野猪无端端唔会入市区噶。我哋以前睇翻，你睇翻以前华侨日报咧、星岛日报啊嗰啲咩， 但 几廿年前咧， 点样睇喂野猪嘅行为多咗咧？即系又冇人作出一个即系完善嘅统计，可能有。 咁呢個我諗真係要做一個研究啦，我又唔敢咁講啦。咁其實呢啲事情會發生，慢慢就會發生嘅。你睇下將軍澳一樣啫嘛，將軍澳點解咁多人知去喂流浪狗，跟住惹到好多嘅烏鴉，好多雀鳥嘅問題。我諗呢個其實，即如果政府唔去再解決嘅時候，其實下一次有問題都係將軍澳嘅。 OK， 我呢個講俾大家聽，將軍澳流浪狗問題係幾嚴重嘅，係因為好多人係不斷咁去喂嘢，喂啲嘅喺街上面嘅狗。咁而家初初有人去喂狗。唔係喂狗，係喂野豬，而政府冇 修改翻嗰個嘅餵飼區嗰條條例，亦都冇好嚴厲咁去執法嘅時候咧，咁就慢慢搞成今日咁樣咯。咁而家呢樣嘢正正係我哋需要做噶嘛，就係話我哋要嚴禁杜絕人喺社區裏面餵豬。啲豬喺係冇有因落嚟市區嘅，啲豬落嚟市區得一個原因啫嘛，就係有嘢食。豬係唔打算同人做朋友噶，只要喺社區裏面完全冇嘢食，啲豬就唔會落嚟啦。 OK， 好啊， 唔做呢樣嘢咧。 好啊，唔該曬麥志豪啊，多謝你。 OK， 唔客氣。 麥志豪咧就係 NPV 非牟利獸醫服務協會執行主席嚟噶。再聽聽一啲聽眾嘅意見啦。有梁先生喺電話旁邊，梁生你好。 系你好，你好， 请讲啊。 系啊，就因为我住嗰度咧，就即系都系近市区嘅。其实近大埔仔村嗰头嘅，咁又即系其实已经都唔系最近发生嘅事啊，都有两三年嘅事啊。初初就几只，而家咧就变咗几十只，即系一到夜晚八九点开始咧，就已经出现噶啦。即系一入嗰条路咧，就路口啊成班好似一隊兵咁樣，即係走出去大大細細都有啲就瞓喺路中間嘅時候，揸車啊翻嚟咧睇唔到啊，真係差啲碌過，我都試過一次，差啲車到佢咁樣。咁所以就真係其實咧就因為都係啲人咧，即係有啲人係成日喂佢啊，有啲人嚟當係叫做打卡啊、影相，跟住又俾啲食物佢，我都見過嘅。咁所以由呢個問題。 你覺得應該點樣處理啊？咁 嚇應該咧就即係第一就唔好喂佢哋先啦。咁第二咧就漁護處就算即係都要嚟了解一下啦，因為佢都幾滋擾嗰陣時，即係啲垃圾站，因為啱啱有個垃圾站喺個路口嗰度咧。咁嗰陣時夜晚咧就唔知幾時咧，第二朝一出門口啊，哇！啲垃圾桶啊，即係食環署啲桶冚唪跌，即係翻卸曬啲垃圾喺曬地下。都几影响个卫生嘅。 OK， 好啊，多谢晒梁生嘅电话啦。咁啊，改善垃圾桶设计咧，咁其实渔护处都系话会咧系同食环署嗰边啦合作咧，去到改善啲垃圾桶设计嘅。好啦，跟住有李先生喺电话旁边啊，李先生你好， 系你好你好， 请讲啊。 系啊，我想讲一讲就系头先我听到渔护处嗰边有个同事喺度讲嘢啦。咁我覺得就係、是、如果你控制野豬咧，其實唔應該淨係針對講市區咯，因為我本身住喺新界啲鄉村嘅。咁其實個嚴重性都好大嘅，其實。咁例如好似最近期咁樣，佢一家大細四五隻，咁企咗喺條路度，我同佢對峙咗半個鐘頭，佢都唔行開，咁我又點翻屋企咧咁樣？咁我覺得佢應該，你除咗話而家要捉佢去跟住去人道毀滅之外，我諗。佢哋要睇下點樣做翻個點控制佢嘅數量咯。咁佢頭先擺咗一大堆數據出嚟，就喺度講話啊，有幾多人受傷啊，有幾多啲意外發生。咁佢有冇啲數字俾翻我哋啲香港人知道，究竟佢做咗幾多啲絕育手續咧？係啦，咁變咗佢相對上係啦，佢係咪可以控制得到個數量咧？呢個先係重點咯。而家大家冇諗住滅絕咗野豬呢個群體啊嘛，其實係。即係等於你好似啲馬騮山嘅馬騮咁樣，佢都周圍走㗎。除咗喺水塘附近，去到沙田啊、鑽石山啊，其實好多地方都有㗎咁樣。 OK， 咁係啦。咁我諗佢要諗多少少咯，同埋野豬冇天敵㗎。咁你喺香港地方唔會有天敵㗎嘛？你等佢生老病死嘅，咁呢段期間只不過佢咪繼續喺度生育咯。 係啲控制嚇。多謝曬李生嘅電話啦。咁其實根據政府嘅數字咧，咁由2017年開始起四年咧，咁總共捕獲野豬咧就係803隻，接受避孕疫苗嘅咧係191隻，接受絕育手術咧有158隻，仲有咧搬遷去到偏遠郊野咧係613隻嘅咁。咁不過咧就漁護署都認為咧係仍然未有成效，所以咧先有呢個嘅新嘅措施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幸伟雄报告新闻。小濠湾污水处理厂有4名工人跌落沙井。已经全部救起，其中一人昏迷。警方和消防下午4:00多接报，3男1女在小濠湾污水处理厂跌入沙井。 消防和多架救护车到场，消防高空拯救专队的装备车亦都到场协助搜救。伤者中两人送北大屿山医院，另外两人分别送往马加烈医院和仁济医院。政府扩大接种第三剂新冠疫苗安排，市民若果已经接种两剂科兴疫苗，而第二剂接种已经超过六个月，不论是否属于优先组别，下个星期二起可以预约，同埋由当日起打第三针。另外，据了解，卫生防护中心辖下的联合科学委员会最快听日开会，讨论将科兴疫苗适用年龄由18岁降至3岁的安排。三名货机机师早前在法兰克福执勤返港之后确诊，国泰航空表示经调查之后有严重违反机组人员在外站逗留的规定，对此十分遗憾，有关人士已经不再为国泰雇员。声明说，是次事件影响公司人员、其家人和社区，特别是现正在政府检疫中心接受隔离的人员。根据调查结果，公司已经向政府提出检讨需要若干国泰员工群组入住检疫中心的决定。国泰表示已经进一步审视机组人员在海外逗留期间和回港后的防疫安排，以及落实额外措施以减低员工与社区接触的风险。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认为，报章及其他传媒在维护国家安全都有重要角色，重申香港国安法明确提出保障新闻自由。林郑月娥出席世界中文报业协会活动致辞的时候表示，本港的海内外媒体每日行使新闻自由，包括监察及批评政府施政，希望媒体同时自觉维护国家安全，并主动向社会传递有关信息。认为若果国家安全不获充分保障，新闻自由和各项权利自由亦都失去基础。又指中文报章属政府发放信息的重要途径，希望出席活动的传媒支持和指导政府工作。天气方面，本港地区晚间渐转多云，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2至26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温暖，下星期一北风增强，日间显著转凉。星期二三早上市区气温降至16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室外气温23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交通意外，咁喺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荃青交汇处有意外，而家大嘅交通咧挤塞紧，车龙排到近丽景。咁另外喺德士古道天桥去石围角村方向，近住大窝口道嘅交通咧都非常挤塞，而家车龙排到近海滨花园，咁影响到荃青交汇处一带嘅交通咧都系非常繁忙。咁就系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荃青交汇处有意外，而家车龙排到近丽景。咁另外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丹桂村有意外，而家来回方向嘅交通咧都非常挤塞，去屯门嘅车龙排到近洪天路，反方向去上水嘅车龙咧仲长噶，龙尾去到屯门公路近三圣。咁就系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丹桂村有意外，来回方向嘅车龙分别排到洪天路同埋屯门公路近三圣。咁另外喺九龙区咧，尖沙咀嘅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弥敦道有意外，而家车龙排到永安广场对开，就喺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弥敦道有意外，龙尾近永安广场。至于较早前喺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中文大学嘅快线意外，已经清理好，一带嘅交通就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嘅龙尾喺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康庄道桥面。出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芜湖街。另外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去狮隧嘅车龙排到近油站。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喺翠屏南村。路面情况喺九龙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咧，而家近康宁道一段比较车多。最后道路安全意会就提醒你，驶近冇安全岛嘅电车站嗰阵咧，必须要喺黄色嘅停车线前停低，等乘客上车之后先至好开车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帕金逊快速测试器其实系咩嚟嘅呢？ 帕金逊症嘅患者咧，其实系有年轻化嘅趋势，而且初期症状其实系好难发现嘅。 将军澳香岛中学嘅朱子莹， 可能发现到嘅时候已经系最后期噶啦。咁所以我哋就好想有一个测试器可以帮助到判断长者系咪有初步嘅帕金逊症嘅症状。 逢星期日下午五时， 香港电台第一台， 太阳底下新鲜事。 你的一票落实爱国者治港，香港良政善治为未来带来美好前景，繁荣稳定。12月19日是立法会换届选举，立法会议席将增至90席，将会选出20名地区直选议员、30名功能界别议员和40名选举委员会界别议员。查询电话2891-1001，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阿仔啊，帮我记低呢个电话号码18723111啦。 咦，呢、这个咪系香港电台第一台嘅电话号码嚟嘅？你想打去玩游戏啊？ 仲紧要过玩游戏啊！我谂住打去讲下我对一台节目嘅意见啊！ 哇，咁有意思！ 系啊，11月19日星期五喺 《开心日报》 精拎一点， 手下留情， 广东广西嘅节目时段，听众都可以打18723111台长热线发表意见啊！ 哇，咁我到时都要打电话先啊！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林志恩。 自由風，自由風。林志恩啊，呢、這個時間咧，想同大家傾下對呢個疫情啊，同埋一啲防疫措施咧，對於香港嘅貨運物流咧，有啲乜嘢嘅影響啊？嗱，早前咧就國泰航空咧有三名嘅貨機機師咧，就係去過德國法蘭克福之後咧，翻嚟咧就係確診啦。咁之後咧，相關咧嘅130名嘅機師咧，都需要咧接受檢疫啦。咁就引起咗大家嘅憂慮啦。即係究竟啊，即係當然啦，呢啲嘅機師去過歐洲，尤其是高風險的地區，可能有一個的感染的風險，但是如果一下子很多的機師要檢疫，甚至有些人就要求這些機師要更加收緊他們的一些回來香港的檢疫的安排的時候，又會調翻，會唔會調翻轉對於香港嘅貨運物流造成大嘅影響呢？嗱，見到咧，即係國泰咧已經係講緊話，尋日開始啦，係一個新嘅安排，就係話咧，由內地以外嘅機組人員翻嚟香港之後咧，頭嗰三日咧，主要要係留喺屋企裏面，每日咧只能夠外出2小時，去到處理一啲嘅必要事務，例如買嘢同埋接受檢測咁。亦都講緊話會研究緊啲方案，譬如話係短暫延長執勤模式，譬如話機師由香港出發之後咧，咁就可能係要做一系列嘅航班嘅工作，為期咧2至4個月先至能夠翻香港啊，就蒐集緊機師嘅意見啊。 如你頭先所講咧，就係因為而家咧嗰個曾經同嗰啲確診嘅機師咧喺德國嗰度咧，即係住同一間酒店嘅130個國泰機師咧，全部都需要隔離21日啦。咁所以短期嚟講咧，即係社會上都有啲意見啦，就擔心咧會唔會短期之內影響香港嗰、那個即係物流嘅問題啦，尤其是而家我哋講緊去到年尾，下年年初係一個物流嘅高峰期啦，咁會唔會影響香港嗰個貨物嘅流動啦？咁啊，再長遠一啲嘅影響咧，就係、是、因為其實連帶今日都有另一單新聞咧，就係、是、關於聯邦快遞咧就決定關閉喺香港嘅機師嘅基地啦。咁再加埋咧，而家國泰即係最新嗰個機師嘅檢疫措施嘅話咧，咁我哋講緊即係中長期嚟講啦，即、就、係、是、對於香港嗰個國際航運中心啦，同埋物流中心嘅地位咧，又會唔會有影響呢？咁樣，咁而第三咧就係、是、對嗰、那個國泰佢本身嘅營運啦。咁頭先陸宇光你都提到咧，就係、是、國泰已經加強咗一啲隔離嘅措施啦。咁我亦都見到新聞報道咧，就係、是、話其實國泰都探索緊一啲新嘅即係執勤嘅模式啦。因為始終咧喺疫情之下，即、就、係、是、你客 运嗰个流量少咗好多。咁啊，货运咧似乎系一啲航空公司嘅出路啦。咁所以国投航空咧就咨询紧咧嗰啲机师可以参加一个叫短暂延长执勤模式吓。咁即系话咧，佢哋可以喺外地去换班，咁就司机可能连续去机师啊连续执勤两至四个月之后咧，先至翻香港检疫，即系好似譬如以前好似啲人行船咁样，即系停几个站先至翻嚟香港啦。咁样就唔需要咧，即系一次过，即系每次翻嚟香港都要去隔离一段时间。 嗯，咁不如都呢个时候揾一位学者同我哋倾下啦吓。咁啊，电话旁边咧就有中大亚洲供应链及物流研究所所长张伟文啊，张伟文教授你好。 你好 。我哋讲咗两个方面啦，一个就系国泰航空嘅新措施啦，另一个咧就系联邦快递咧就决定就关闭香港嘅机组人员基地啦吓。不如先讲下呢个联邦快递嘅做法先啦。你觉得对于或者即系香港啊嘅物流货运业嚟讲有几大嘅影响咧？ 影响可以系好大嘅，因为咧。聯邦快遞之所以有佢哋嗰幾組人員嘅佢基地喺香港，就係話佢哋以香港為一個主要嘅站啦。咁好多人員係住，連佢哋家屬都係喺香港嘅。咁其實佢啲機組係離開咗香港有一段時間嘅啦。而家咁正式公布，可能就連家連啲家屬都接為走，可能就短期內就唔會翻翻嚟咁嘅意思啦。咁就係減低風險啦。佢哋目的就係因為。在香港而家相對係比較嚴，可能係全世界最嚴嘅一個對機組人員嘅檢疫要求。咁最大嘅挑戰就係話佢哋啲機師嚟到香港，機組人員咧係需要測試，係冇染疫，咁然後先至可以係第二日overnight 住一個固定酒店可以走。如果入面有一個成員係染疫嘅話，咁所有密切接觸者等等都全部都要送去隔離，咁佢要理論上要21日之後先走。咁你可以想象，間航空公司有一組人係俾香港係扣留咗21日，佢飛另外一組人嚟，咁又唔知幾時有一組又有一個係中招，咁樣咧佢個風險係太大，咁就所以就有個咁嘅決定離開啦。咁係影響可以好大 嘅。其實就以你所知咧，其實有幾多呢啲大嘅貨運嘅集團啦，或者貨運嘅一啲公司咧，係以香港，即係喺香港啊，係有機組人員基地咧。而家譬如聯邦快遞 FedEx 去作出呢個關閉嘅行動之後，會唔會有更加多嘅貨運集團或者航空公司去仿效相關嘅做法咧？ 嗱，我就唔係好清楚，仲有其他乜嘢貨運嘅航空公司喺香港嘅機組人員喺香港啦。咁喺香港比較大嘅，仲有譬如敦豪即係 DHL 啦，都係以香港為一個基地嘅。即使佢嘅唔係話好多機組人員喺香港啦，咁肯定佢都係以香港作為一個基地，亦都係關注住而家嘅發展嘅。咁香港而家係相對係比較嚴嘅，所以包括埋國泰航空公司都要想辦法話係咪啲機組向出面兜多幾圈先至翻香港咧？翻香港一測一有事就要成組人要隔離21日。 嗯，我想问一问咧，其实FedEx 都强调啦，就系话就算佢喺香港会关闭咗个基地都好啦，喺香港个服务都系如常嘅。其实可唔可以解释下咧，即系呢类所谓叫机组人员基地咧，佢个主要嘅作用系乜嘢啦？咁同埋另一样就系因为 FedEx 同国泰咧都提到会喺外地去做一个换班嘅安排，咁呢个会对香港嘅物流业咧产生一啲咩影响咧？ 影響就係話你香港以香港作為基地，佢意思就係話佢啲人員喺香港啦，咁容易調派，咁即係話佢亦都好多航班係以香港為一個中轉站，咁啲飛機好多都經香港啦，咁佢人員亦都喺香港容易調派啦。咁一調走咗之後咧，你睇到佢哋嘅講法就係話唔會影響香港個服務啦。其中一個做法就係話佢就嗰架機咧就唔會喺香港停過夜啦，咁佢會先停，譬如話。首爾啊、台灣啊、其他嘅好可能係香港嘅貨運嘅競爭對手，喺嗰度多停一個站，喺人哋嗰度過個禮過過夜，然後再飛香港就唔停啦，即係唔留低啦，停低就走啦。咁佢入面咧有幾個影響啊，一就係話成本高咗啦，佢無啦啦多停一個站，咁你知道機組都唔係話。 佢可以不停工工作，佢係要做完做咗多少小時之後就要換班嘅，咁佢肯定喺調動上面咧係成本增加咗，停多一個站係增加咗。第二，你將本來係應該你哋我哋香港嘅貨運嘅航班，你硬係將佢喺你嘅競爭對手嗰度多停多咗，咁喺嗰度自然就會又會請埋拉埋貨啦。咁即係話你助長咗你嘅競爭對手做多啲做啲貨。如果呢個時間再拖長一啲嘅話，咁就呢啲航空公司好可能就會喺當地再反正都停嗰度啦，增加咗投資啦，咁就唔會翻嚟噶啦，因為佢譬如喺首爾增加咗投資，喺嗰度做多咗生意，佢就唔會將嗰成組嘢翻翻嚟香港，可以係一個好長期對香港貨運嘅影響噶。 另外就是對於人手的問題啦，因為啲機師都講話，如果要增加他哋成個執勤的時間啊，去到兩至四個月咧，就都冇辦法翻嚟香港同屋企人聚會咧，咁可能即係會引起一啲嘅辭職潮啦，甚至係好影響到個人手安排嚇。 係呢、這個，所以國泰都未有把握話一定可以做得到，佢要睇有幾多人願意啦。因為呢、這個亦都係一個好大嘅挑戰。即使有人願意，個成本都好大，即係你即係嗰啲人外派，佢嘅所有嘅支出，佢要出面住啦，外派個嗰、那個薪酬會唔同啦，同埋即係整個時段佢都要計人工啦，即係你唔同話喺香港翻屋企就唔計人工係嘛？咁所以即使係做得到咧，嗰、那個成本都係冇辦法係一定會增加嘅啦。 嗯，而家其实国际上的国家都分了有一些不同的入境政策，即是有一些国家就采取和病毒共存，有一些就是继续用清零的策略。其实如果在一个物流的角度去看，这两种不同的入境安排，譬如会对于那些货机的司机一些落地的措施啊，和物流上面会有什么具体的分别？ 我想就不能够分开来比较，因为香港呢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同新加坡比较接近啦，咁就是一个细小的一个城市，是一个热岛聚来的，好多嘢都要靠外面输入的。咁我哋就不能够好像内地咁样是完全一个封闭式的机场管理，因为内地好话唔好听，佢闩埋门可以有好多供应系内地自己可以自给自足，香港系冇办法嘅。咁所以好似你哋电台而家咁样嘅分享，亦都系好嘅，俾大家知道咧。香港系虽然话我哋外防输入系冇办法，系叫做滴水不漏。咁我哋亦都唔能够滴水不漏嘅。如果我哋做到滴水不漏，咁你个成本系高到你冇办法负担，会制造其他更加大嘅问题。因为我哋系唔能够唔依靠外面输入嘅资源嚟到维持一个相对正常嘅生活，所以我哋要取得平衡。香港就好似一啲专家讲啦，我哋嘅问题就系注射疫苗嘅百分比较少咧，更加严重嘅就系话系高龄嘅接受疫苗嘅百分比比较少，所以如果我哋采取一个叫做与病毒共存，虽然我哋其实冇得选择，最终可能都系要同病毒共存，但喺而家呢个时候话决定咁做嘅话咧，咁我哋对啲高龄冇打针、冇打疫苗嘅老人家嘅挑战就会好大啦。咁到时即系我哋好多医学专家都会讲，嗰度会有好多嘅牺牲。咁所以要平衡嘅就系话，唔系话一系就系清零，一系就系封闭。我谂重要就系大家都要负担个责任，其实香港系做得好嘅，喺嗰个二线嘅防疫嚟讲，因为咧虽然你睇到我哋连续有几个呢啲咁嘅机组人员系带咗病毒，亦都系入咗社区，但系冇造成社区嘅爆发。咁表示系我哋二线嘅防疫咧，大家喺戴口罩上面咧系做得好啦。我相信呢啲机组人员嘅家属咧，亦都已经全部打晒针啦，所以就冇造成呢个爆发。表示就系话，虽然一线系有漏洞，但二线系做得好好。咁就其实系唔差嘅。我个人觉得我哋如果睇数据嘅话，我哋今时今日嘅呢个表现咧，系唔比内地差。只不过我哋嘅专家要同内地系对比嗰、那个。边个政策做得好嘅时候，要企硬一啲啦，我哋要睇数据啦。 未必是说看个清单我们有多少豁免，豁免多了一定是做得不好。所以我们仍然都是要有取得个平衡。我想两样东西都要做的。一方面就是说继续是守住那个边关那个关，另外一方面就是要打针。 嗱，头先我哋主要就集中讲咗航空嘅运输业啦，咁但系另一样就系嗰、那个船运嘅物流链咧。其实喺疫情之下咧，其实空运同船运之间咧，即系佢点样做一个分工，同埋即系长远嚟讲咯。我头先所讲一啲入境嘅措施，如果系继续都系好紧嘅话，会唔会影响到一啲嘅物价？ 哦，而家肯定我哋嘅物价，而家全世界嘅物价嘅通胀，虽然唔系全部，肯定系有一定嘅比例咧，系因为而家物流嗰个困境系造成嘅。咁就海运同空运嘅分，即系其实一般嘅货咧都系以海运为主嘅。咁我哋喺香港大概系97%嘅货系海运，只有2-3%嘅货系空运。但系好似而家呢个咁嘅季节，大家都赶住啲货系要赶圣诞嘅话，咁好多海运嘅，因为之前买book唔到呢个货柜咧，都已经错过咗嗰啲船期，咁有啲货仲可以支持空运嘅话，而家仲系抢紧空运嘅货嘅货机位啦，咁因此咧系非常紧张嘅。咁而家国泰有啲个问题，你话即使而家呢个情况，嗰、那个机组人员都已经唔够用噶啦。如果话再系派外派啊等等咧，就个机位更加唔够，那个货价会更加高。 嗯，好啊，唔该晒张慧文教授，多谢你吓。 好啊， 张慧文咧就系中大亚洲供应链及物流研究所所长嚟噶。咁不如我哋都问一啲咧，就系真系货运业界嘅人士，睇下佢哋咧就系讲下而家嗰个航空业嘅情况，会对于而家货运物流有咩影响啦？电话旁边有副货人委员会主席林宣武啊，林宣武你好， 主持好，大家好。 相信都可以預計到咧，因為即係譬如國泰嘅機師好多需要去接受檢疫啦，以及就係嚟緊一啲嘅新嘅一啲安排啦，咁都令到咧嗰個貨運咧會緊張，會點樣影響到即係而家嗰個貨運嘅量同埋嗰個嘅價格咧？ 我諗第一就嗰、那個全球嘅貨機咧，民航機咧都係可以做貨裝貨嘅嚇。嗱，雖然大家知道國泰就因為佢三個機師就影響到佢百零個機師啦、機組人員啦，咁呢個係好不幸的一件事啦。咁亦都證明，但今日國泰都話啦，其實佢揾到三個機師可能係做咗啲應該做嘅嘢啦， 可能 係 即係違反咗一啲 係啦 閉環式嘅規定嚇、已經唔再係國泰僱員啦嚇。 係啦，冇錯啦，好不幸啦，咁就影響到，因為咁佢三個機師可能一個局操心問題就即係冇就影響到啦。咁但係點都好咧。咁喺國泰嘅做法嘅，其實好係當然佢貨機咧，佢有廿幾隻個747貨機嘅。咁但係同一時間，佢有好大嘅大民航機嘅飛機喺度，777啊，同埋350機。咁照我理解咧，就因為國泰而家有可能有好多一噴三一到一半飛機未必飛得，冇人飛，冇人揸啦。佢唯有咧，而家就開一啲777嘅貨機、77嘅客機，淨係裝貨嘅啫。嗱，呢啲因為阿國泰不嬲都好聰明嘅，佢哋啲大飛機咧，350同埋777咧，其實佢個落地個肚啦嚇，係可以裝到好多貨嘅。咁啲過往咧，其實呢啲都係要賺錢嘅其中一個渠道嚇。咁當然啦，而家唔飛客機，佢上面裝唔到人啫，但佢下面可以裝好多貨嘅。咁所以咧，照我理解咧，佢哋而家都喺度plan 緊啦，喺度 schedule 嚟緊嗰啲新開翻攞翻啲飛機出嚟，777飛機咧，點樣可以盡快咧補充翻貨機嘅欠缺咗嘅 schedule 咁樣。嗱，依個係一個可以話不幸中大幸啦。咁佢嗰度好多飛機師喺度。咁但係你同埋同一時間咧，我哋都係希即係都收聽問過特區政府啦，PHB 同埋民航處咧，其實佢哋都係好。不停咁放好多 charter flight 出嚟向嚟香港嘅，即係 charter flight 就嗰啲不定期班貨機，有人要申請咧，佢哋照我理解咧，民航處咧都差唔多係有申請，佢都預得數貨都 OK 噶啦。咁所以咧，呢度咧某程度上咧，亦都係補充到一個可能係有 demand 嘅貨咧，而有飛機飛，但係咧當然啲飛機都係貴嘅。 而家個飛機費咧，其實已經係比過往同一時間，比舊年咧，亦都深貴咗倍制噶啦。咁呢個亦都好，大家都係有個供求問題啦。因為你可能個吉機嚟香港裝咗貨，跟住就滿貨走，咁個吉機嚟香港啲油都要俾錢嘅，同埋而家油錢又貴咗好多。咁所以，但係點都好咧，個量咧。係我哋去即係嗰個貨物嘅要求個量咧，其實而家係貨機咧，或者客機咧，係某程度上咧都可以勉強補充得到嘅，啊咁樣情況。 另外就想問一問嗰個人手上面嘅問題，因為其實而家都有一啲民航嘅客機機師係待業嘅情況啦。咁有一啲建議就話，佢哋係咪可以轉去揸一啲貨機，即係增加個執勤嘅人手，係作為一個解決嘅辦法咧？咁你點樣睇？ 佢就冇咁容易嘅，冇咁容易嘅，因為咧，譬如揸開 Airbus 嘅空中巴士飛機嘅。佢成架飛吉嗰個 copy 裏面嘅 design 咧，全部都唔同嘅。咁所以咧，就算你 train 得嚟，雖然佢識揸，但係佢要成架機出，佢都有需要一段時間。仲有每架飛機要有 captain， 又有 first pilot， 有 co-pilot 咁樣，咁其實都要兩三個人嘅。咁你 train 一個，可能就算佢嗰個係個 captain 嚟嘅，喺架揸 Airbus 嘅飛機，但係咧要轉到747-800型咧。佢又從頭排個隊，就排翻咗一個普通嘅第三手咁樣。咁但係咁同一時間，佢係每架飛機都有 captain 噶嘛。佢咁多 captain 帶住啲飛機咧，帶住啲其他人咧，呢度都係一個問題。所以即係呢度亦都唔會係遠水不能救近火。即係我哋覺得，我睇下而家佢做法咧，就係開民航機，用民航機嘅 belly 嚟繼續裝開貨裝貨咧。雖然個量冇咁大啦，譬如一個七個大嘅747-800咧，大概多到百二噸到嘢嚇，咁如果一個777大概係40噸到，咁其他唔多咧，你可以話咧，兩架幾嘅777嘅圖係等於一架747-800嘅量，咁而家即係你可以話，當然係有好多飛機師佢保持佢嘅飛機牌咧，佢都要飛啦，咁所以亦都係某程度上咧，都係可以利用到嗰啲民航機嘅個 belly 去繼續咧裝啲貨嘅。但係掛錢當然係貴咗啦，因為你可以可想而知個量低少好多嘛。 係林師傅都想問請教一下咧，其實而家即係空運啊嚇，貨機空運咧，其實係主要係運載啲乜嘢貨物比較多咧？即係同海運有咩唔同咧？咁而而家譬如係國泰同埋 FedEx 嘅情況，咁影響到啲乜嘢貨啊？咁會唔會話個價錢臨近聖誕啦？可能個貨量嘅需求量都大嘅，影響啲乜嘢？影響幾多咧？ 第一，我覺得FedEx 嘅情況咧就係冇影響嘅，因為咧佢今日佢唔係唔飛 FedEx 機嚟香港，佢只係擺佢唔擺機組人員香港啫。佢了解即係機組人員喺我話唔睇，可能我哋估計就係兩三個鐘頭飛機前，因為菲律賓都有好大基地，係啊，咁所以咧佢哋可以喺第三國家咧上飛機師作嚟飛嚟香港 pick up 咗貨，跟住咧就飛翻去菲律賓就轉機師。咁呢個咧亦都係可行嘅方法，所以咧。有生意嘅我就唔覺得佢哋唔會嚟做嘅，所以暫所以佢哋講啦，佢哋係冇 keep up 到香港嘅市場。 咁、okay, 貨物種類咧、這個 種類嗱，當然由食物好簡單，食物，我哋喺超市嘅好多肉類、蛋類都係好多都係飛機嚟嘅。當然啦，我哋東南亞嘅飛機，我哋日本嗰啲魚生啊嗰啲都係搭飛機嚟嘅，全部都係飛機嚟嘅。咁當然有啲貨啦，我出口貨嘅。有製衣，有電子，有嗰啲e-commerce 嗰啲速遞貨嗰啲產品，所以其實係林林種種咧都會有嘅，所以就冇話一個，總之係一個安全產品咧，飛機香港機場咧做過曬 X-ray 係安全得咧，佢都俾上到飛機嘅，咁所以呢個就調轉頭就唔係一個，對波鞋都係撞咗飛機，而家喺越南咧個大幾美嗰兩個美國飛嗰個大牌子咧，佢喺美國係冇曬倉，本身冇曬貨咁滯。佢喺飛機喺越南飛曬飛用飛機裝咧波鞋去翻美國，每一季嗰對鞋都貴成15-20美金一對鞋，佢哋都照飛。咁因為你失就聖誕啊嘛，咁所以個情況就其實冇話乜嘢產品唔飛得，不主要咧就係都係價高有個 value added 就係價值前高嘅產品咧嚟飛先有個合理價錢咯。 嗯，好啊，唔該曬林宣武啊，多謝你。 唔该你，多谢 林宣武咧，就系副科人委员会嘅主席嚟噶，咁大家都关注到啦。咁究竟啊会影响到货运物流业几多咧？见到物流协会会长袁美仪都讲到话咧，就系估计咧国泰嘅事件咧系影响最少30%嘅运力啊，亦都预料咧嗰个嘅运费会增加，咁担心咧最终会转嫁消费者。咁大家都要留意住咧呢啲嘅情况啦，就唔单止系即系航空公司嘅事啊，而系都关乎咧我哋日用嘅一啲货品。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嚟到呢度啦，唔该晒林智恩， 拜拜。